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琪。 我是傅世野。 我是冷建国。 那今天我们又是一期书影音，过去了两个月吧我们又看了一些书和一些剧。 对， 今天统一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但感觉这两个月是不是没有什么特别热门的剧，以至于我们看的都非常的分散，就是今天感觉无法形成太多的交流。 对，感觉没有什么大爆的那种爆款剧。然后今天主要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分头看剧的看书的一些感想。 对，我先提到的这两部剧呢，我会觉得他们有一些可以对读对比对照的地方，就是但不一定是就是觉得非常好看要推荐给大家的。我是觉得在看这两部剧的过程中，我想到了这些年看的其他的一些剧，就是从中好像看出了一些包括叙事包括人物塑造的相似之处。我觉得这种由一个文本或者由一个剧想到其他内容的那个过程还是很有意思的。那我先跟大家分享的两部剧，一部是今年的一个马修古迪主演的英剧，叫做悬案解码 Department Q， 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我觉得可以相对来看的是美国的一部应该是奈飞的剧，叫 Untamed，可以翻译成桀骜不驯或者是狂野不羁，然后中文这部剧的译名被翻译成了荒径狂徒。那看 Department Q 的过程中是什么最先吸引了我呢？是马修古迪的脸 你俩可以分享一下 我俩是那个马修古迪中国粉丝会成员 就我觉得马修古迪饰演这样一个角色非常的有意思，可能跟我们印象里他那种端庄英俊的英国贵族的外表不是很像。这一次就是蓄了满脸的胡子，并且非常非常的邋遢，就在整部剧里基本只换过可能两套衣服。虽然他相貌很英俊，但是塑造了一个可以说性格不十分讨喜的一个警探的角色。 对，但这种形象其实也挺典型的。 嗯， 就是讨人厌的男警察。 而且他在王冠里塑造玛格丽特公主的丈夫那个形象其实也有点就是不受喜欢，但他的长相又受人喜欢。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制作人或者编剧选择他的一个原因， 要不然就讨厌到底了是吗？无可救药 对，而且他的英俊中有着一种傲慢，就是在这种悬案解码的剧中，当你看到他对他的同事充满讥讽跟蔑视的时候，就是 somehow 他这个长相让这个行为更合理化了一点。 而且他这个剧好像是他本来设定的这个地点是在苏格兰还是爱尔兰？ 苏格兰 、对，然后他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英格兰来的一个警察，就他本身这个设定就是他是一个更傲慢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但这个傲慢的角色我们能看到在片子一开始他其实就受到了打击和报应，就是他因为这个工作上的一些疏忽或者说是一些 霸凌同事言语霸凌同事 导致了一个年轻警察的丧生，并且他的跟他关系非常好的一个搭档也在那场枪击中截瘫了。 对， 然后所以整部剧里我们都能看到他是一个相当精神不振然后处于深度内疚中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在他的自己的这一桩枪击案没有破获的时候，他被他的上司其实派到了一个更 处理冷门案件的部门去翻找旧案，然后去破一个很早之前的案子，然后给警局赚来名声，然后从而获得更多预算。当然那个预算也并没有给他自己， 是 对，所以他其实是在警局的地下室里办案，那个地下室充满了马桶和淋浴用的水龙头。 对， 所以这个场景其实让我想到了我们这两年也跟大家分享过的奴马，就是 Slow Horses。 对， 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由一个相当看不起同事的领导，然后以及一个相当杂乱无章的办公室组成的工作环境，但都完成了很了不起的工作。 就有点像是一个编外小队的感觉。 虽然这部剧它的场景设置在苏格兰，但是这个悬案解码的原作其实来自一个丹麦的著名犯罪小说家，叫做尤西阿德勒奥尔森。他在2007年发表了悬案解码系列的第一部小说，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部剧的内容。那部小说的原名叫做笼里的女人。这部小说当时风靡丹麦，随后尤西又连续发表了7本悬案解码的系列小说，不仅畅销丹麦，而且在英美国家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我还看到NPR 的一个影评来讲这个悬案解码的剧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虽然说卡尔也就是马修古迪扮演的这个领导者，他是这个小组破案小组的一个大脑，一个中枢的人物，但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有用的发现都是由他的团队完成的。 因为我看了一两集，就里面那个搜索资料那个女生 对 他很厉害， 还有那个来自叙利亚的他的帮手， 对，就他被设定为一个库尔德人， 哦， 就是那种武艺高超，哦，深藏不露， 像一个打手型的。 对， 就是， 但是你 感觉他也很聪明， 他应该是有一个他自己的内幕故事， 嗯， 就比如说他为什么会来到英国， 嗯， 然后是以什么身份过来，以及他的历史。因为那个马修古迪就在这个剧中一直问他说，你在叙利亚到底干过什么。 哦， 同时他因为片头的那个枪击案瘫痪在床的那个同事也一边复健一边在帮他寻找各种各样的线索。 对，可励志了， 对， 最后还站起来了。 就是我们会看到他的团队做了更多的事情，虽然说马修古迪才是那个英雄人物。然后我看到这篇剧评就说，这也暗示了 Department Q 的北欧主题，就是北欧人写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会倾向于来写一个主题是信任与团队合作永远优于任性的个人主义。 嗯， 所以卡尔虽然认为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周围人的帮助，他就是一个不快乐的灵魂。 但是我觉得这个剧还是蛮有那种英剧的风格的， 嗯， 就首先它不是那种节奏很快的，然后每一集都有很多线索的那种破案剧，它其实是一个有点老派的剧集，然后它比较着重于去挖掘主角的内心活动。 对 对，就不仅仅是这个男警察本身，还有那个被关在笼子里面的那个女的检察官也一直在挖掘她个人的历史和她的内心。 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就觉得那个马修古迪他那个室友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就是看了两集，然后我一开始想说这男的是谁，就他那个室友到底是谁，因为他是和一个室友还有他自己的儿子， 他前妻的儿 子， 哦，他前妻的儿子 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嗯，然后我一开始我以为他俩是一对儿。 就他那个室友好像是一个哲学博士还是什么，哲学博士在读迟迟不能毕业，然后就有一天那个男的就在家练太极拳，然后那个马修古迪就过来说，他说你知道人打架不是 in slow motion 吗？就觉得很搞笑。 对，我觉得这个剧里还有一个人物很有意思，就是他的心理咨询师，因为在经历了那个枪击案之后，他其实有一定程度的 PTSD， 所以其实是警局派他必须去接受这个强制性的心理咨询。然后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女的就跟他说，你要手握一个网球来就是释放你的压力。我们能看到就一整季的剧里那个马修古迪都在捏那个网球，一直到最后一刻。其实这个也代表在某种程度上他接受了这种疗法，这个女性的心理咨询师也走进了他的内心，所以 其实他有点爱上这个女的。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剧对于人物的塑造的着力甚至大于对于剧情的这种着力。 对， 就我觉得他对于马修古迪这个人物的塑造，无论是他的内疚感还是他对别人产生依恋的那种小小的时刻，都塑造得很有意思。 是， 那相比之下呢，如果让我打分的话，我会觉得另一部剧 Untamed 的他的得分会更低。我当时看这部剧呢，是因为它的拍摄地点，它的故事的场景发生在美国加州的优胜美地公园，嗯，然后它的第一季其实就是两个攀岩者在攀登酋长岩的时候，有一具女尸从上面掉了下来。 老吓人了，我也是看了第一集，一上来就有一个尸体从上面下来。 但不得不说，就是这个国家公园背景的设置还是非常的让人惊喜的吧。就是我也很喜欢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但从来没有以一个犯罪片的视角来审视过这一切。 所以它里面拍的风光是那种美的吗？ 非常美， 哦， 但同时带有一点黑色的色彩。 哦，OK，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观光片来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我看《卫报》的剧评就说，觉得这个《荒境狂徒》里面的树和山比剧情好看。 这剧情看样子是不太行， 因为他一上来好像就是有点像那种航拍俯拍的几个长镜头，就很像那种自然风光纪录片。 哦， 然后他那个节奏突变，就是一个尸体掉下来，就是感觉他有一些剪辑上的节奏变化。 对对对，嗯，这个其实他里面的警探，他里面的主角也是一个 性格不太好，看不太起同事的一个男的，就是他在这个剧里的角色叫做凯尔特纳。那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公园的护林员，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 ranger， 他其实是一个在公园工作的一个警察，他是一个 ASB 的特别探员，所以就是他不光要巡视整个国家公园，当这个国家公园发生凶案的时候，他还要负责调查这一切。就是从这个年轻女子的尸体入手，她跟她的一个帮手，这个帮手也是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那个库尔德人的那样一个角色。 我觉得她现在就是这种白人男性在一个少数族裔 或者女性 或者女性、嗯、 对、 嗯， 就是成为他的帮手，帮他去发现一些线索，或者通过自己笨拙的失误不小心揭开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更大的一个阴谋。比如他就是在一次自己出去调查、 哦、 其实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心理驱动之下掉进了国家公园的一个深坑里面，后来这个男的去解救他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深坑其实潜藏着一个制毒和运毒的一个团伙。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他一方面塑造这样一个他自己也有一些忧伤的过往，也经历过丧子之痛的男性探员，你能想到侦探，就是那个 true detective、 哦、 他也有一些这种哲学上的探讨。然后另一方面你又觉得他很像那种现在美国有一类新的电视剧的分类叫做新边疆肥皂剧，也就是典型的那个黄石公园的那种风格、 哦、黄石那种， 所以他会有一种破案剧跟心理剧叠加的一种感觉，但你又觉得它的结构过于的平庸、 嗯、 就是它虽然涉及了很多层的反转，一直到最后一刻观众还在猜这个女孩的爸爸是谁，这个女孩的爸爸对她做了什么，但同时你又觉得它这个反转再反转非常容易被人猜到、 嗯、 就是它留下的心 套路， 对对，它留下的心理悬念其实没有那么大、 嗯、 我觉得就是悬案解码其实也有一些悬念在，那个悬念是观众其实早就知道谁是犯罪者以及那个女孩被关在哪里了，其实最后的悬念感是我们想去看就是这个重重危机之中这个警探能不能找到他，这个警探能不能把那个谜给解开， 他有点像一个 last minute rescue 这种， 对 这种设定。 对、 嗯、 那这个荒镜狂徒我觉得他其实更想设定成一种在最后一秒钟观众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女孩的悲剧究竟是谁来造成的、 嗯、 原来这个片中你看起来最像好人的那个人他其实有他不为所知的一面。 嗯、 对，我觉得他这个两个剧保留悬念的方式不是很一样。 明白。 对，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剧一样的地方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这个主角都是一个相当不合群的男人，背负着自己沉重的过往和心灵的阴影，但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热爱工作，胆大心细，夫妻关系不好，不听上司劝告但他又总是对的，而且在破解谜团大获成功之后深藏功与名，事了拂衣去，就尤其是 这 感觉你给他写了一个判词， 我列了好几点，我就列这几点的时候觉得最有意思，尤其是那个悬案解码，就最后还专门拍了这个女检察官想要去感谢警探，但其实她跟马修古迪擦肩 而 过， 她 并没有去认领自己的这一份功劳。 嗯， 然后这两部剧第二个就是相同点，就是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警探剧，就是刚才提到他的非常重要的搭档其实是少数族裔或者是女性， 是， 对，然后他们往往不被要求甚至不被允许说话，虽然他们说的话里面有很多真知灼见。这两个大男子主义的警探呢，他们的行事风格就是蔑视其他的警探，然后和蔑视其他的护林员，就是这种蔑视强烈到让观众不禁对他的同事们涌起了同情。 确实 而且我觉得这两个剧某种程度上都在探讨男性内心的内疚，就是他们都某种程度上内疚到想要去自杀，就是那个马修古迪其实也探讨了他在边缘行走的那个时刻，然后但这种内疚我觉得也奇异地构成了他们两个这种人物的魅力，并且他们是靠着内疚感不断地向前的，就是比如在悬案解码里他那个截瘫瘫痪的同事就一直在其实在鼓励他，就是不要内疚，要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剧对于 team 这个 team 如何工作的探讨是不太一样的，比如 在荒境狂徒里我们能看到几乎所有的进展跟重大的发现都来自于这个男性的警探，来自于他的经验，然后也来自于他的好运气。比如他能在巨大的这个国家公园里就能发现那个被害者的一缕头发和一个药瓶，然后最后在不经意拎那个女生的书包的时候就发现了本案最重要的线索，就是那个女孩的智能手机。而那个女性的 ranger 就她的那个帮手的话，你会发现她做出的一些些进步，一些些贡献都来自于非常非常的努力以及不小心。比如她是一个一个去搜，就是过往来国家公园参与夏令营的女孩才发现了那个 Jane Doe 就是无名女尸的身份。比如她自以为是要出去破案了，然后是她掉入了深井里才揭开了后面那个制毒贩毒的惊人犯罪，而且还是那个男警探救了他。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都弥漫着一种令人不是很满意的大男子主义的色彩。然后我向大家推荐《荒境狂徒》这个剧还是可以一看呢，不光是因为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这个壮观的景象，然后另一个我会觉得它对于现实的一个呼应很有意思。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是二度上台之后，国家公园管理局就成为了一个广受瞩目的一个部门吧，就是他应该在近期已经失去了25%左右的长期工作人员，就是因为特朗普一直不认为这些国家公园管理者是有用的，所以在他们已经有1/4的工作人员流失掉的时候，然后也会有一些剧评在探讨说，如果国家公园真的发生了这样一个女尸的案件，真的会有人去探讨吗？真的会有人去破案吗？因为这些管理者正在捡垃圾或者收拾游客就是残留的帐篷，所以可能不会有人发现，甚至不会有人发现 Jane Doe 的尸体。对，所以它也呼应了一个国家公园现在的处境的变化吧。在现在这个时候这部剧上映，就是呼应了特朗普的这种大裁员，也还蛮有意思的。 对，建国刚说这两部就让我想到了我最近正在看的一本书，是美国作者马吉尼尔森，他其实之前在中国出版的作品有那个蓝，然后还有阿尔戈，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讲过，是我很喜欢的一部作品。这本书叫做红，它的英文叫 The Red Parts， 其实是关于他的姨妈，就他姨妈是1969年在他上应该是在读大学期间，他搭了一个陌生男子的车从学校回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姨妈被谋杀了。然后当时这个事情就是很轰动，因为在他姨妈被谋杀的同一时间，其实有一个连环杀人案，就是一个连环凶手正在进行杀人，然后他姨妈的案件在当时被归为7起案件中的3起。所以这个尼尔森家族的人就一直以为他姨妈其实是一个连环杀手犯下的罪行中的一环。然后马吉尼尔森在他成年之后其实也是一直被这件事的阴影所笼罩，包括他全家其实也在这种阴影之中，然后他就着手想写一本诗集，因为他姨妈叫 Jane 嘛，所以他那个诗集的名字就叫做 Jane。 然后在他写这本诗集即将出版的时候，他就收到了密歇根的一个警察局的警探给他打的电话，然后在他接到这个电话之前，他一直以为这么多年只有他自己在发掘这一桩其实已经无人问津的案子，有点像一个 cold case 的感觉。然后当他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这个警探告诉他说，这个凶手并不是当时认定的那个连环杀人犯，而是另有其人，他是一个现在62岁的一个退休的护士，一个男护士，对，一个男性的护士。所以就相当于这桩 cold case 又被重启了的感觉，然后这个事情就是成为了马吉尼尔森写这本叫 The Red Parts 的一个缘由，就相当于给他的家庭，然后给他自己本人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震撼，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我觉得他在这个书里面的描述很有意思，就一个就是他在书里面其实反思了很多，比如说美国这种流行文化中对于一个白人女性被害的这种叙事，就是一种主流的叙事究竟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他在书里就写说，他写他姨妈的书的时候，他其实就感受到了一种恐惧的继承，因为他就说当时当这个 Jane 的谋杀案发生之后，他母亲就开始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所以当他去比如说去那个妹妹的墓地探望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充满了危险，因为当时警方就告诉家人说杀害简的凶手也可能会去那里，所以就悼念就意味着要承担遇到凶手的风险。然后当他作为一个女性作者，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写他姨妈的时候，他也感受到了这种恐惧降临在他自己身上。他在书里面就写说有一种叫谋杀心理，就比如说白天他可以毫无心理障碍的去浏览很多有关谋杀呀或者连环杀手的一些 案子资料，还有一些图片，很血腥图片，然后到了晚上他做梦就会梦见一些很残暴的一些场景，其实就有点心理创伤的感觉。然后他曾经希望说他写这本书就可以有点像说他是一种思想上的这种进化吧，就是通过写作你可以把审美的主体和客体区分开来，就通过写作我反而能够变得更加安全，好像我写出来了之后我就会得到保护。但他会发现说在写一桩谋杀案的过程中他反而是越来越感受到一种恐惧。然后这时候他在书里也就写说他看电影多年的经验就告诉他，就是女警探或者说另一种他最喜欢的角色叫做女教授，总会为自己的好奇心和坚忍付出代价，成为凶手的目标。就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有点像建国刚刚说那个，比如说那个 Department Q 里面，我觉得那个女检察官她有点像这种类型的角色，她其实是因为自己的坚韧和好奇心，就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案子可以结了的时候她还是想要追查下去， 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她就遭遇了不测， 对，而且她的上司是有腐败的可能， 对， 就她是那个清白的人其实， 对，然后就好像说她为了追求真相和正义付出了一种代价， 对， 然后马吉尼尔森就觉得说在这种类型的片子里面其实往往是女性，不管是女警探或者说那个想要追查真相的女性，然后他们会付出这样的代价。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比如说1995年有一个连环杀手电影叫《谍影谋杀案》，然后他的宣传语就写说有人正在模仿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手，一次一个，两个女人必须联手阻止他再次杀人。但实际上这两个女人可能他们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又会成为这个凶手的目标，所以这个是马吉尼尔森在这里面讨论的第一层，就是主流文化的叙事。然后第二层他就讲了一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个案子不是重启嘛，然后又因为他当时已经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教授了，所以就有一个电视台的节目找到了他，叫做解谜48小时，就是一个有点像那种 解谜悬案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台的制作方找到他，就希望他和他的妈妈能够上这个节目。然后他就讲述了这一整个的就是比如说钱财啊什么的过程，然后他也对这个整体的这种解谜悬案的叙事产生了不满，他就觉得说在这样的一种节目以及大众文化的叙事里面，其实往往都是以一个窥私的视角去刺探一些白人女性，就被杀害的白人女性的受害者他们的生活，然后以及把那种很暴力的影像，比如说他这里面经常会讲到他姨妈，就是他们在庭审的时候看到他姨妈当年的那些照片，然后就是一些很血腥的，然后包括有一些丝袜呀什么这些很私人的照片，然后全然不考虑这个受害者家属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然后他自己是对此非常批判的这样一种态度。然后第三个他就质疑了，就是在这种破案或者说警察探案的过程中一种很确定性的叙事，比如说大家会用一种很肯定的语气告诉你说这个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的，他对于这样的叙事也有一种不满，所以基于所有的这些他就写了一本书，就是这个红叫 The Red Parts。 然后他在这个序言里面他就说，我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案件审理、我的童年、简的谋杀等事件和写作行为处于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中。就是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它里面用了这几部分材料，就一个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他姨妈的案件，就是案件当时的情况以及现在这个案件被重新审理，然后还有一些他童年的经历，就他爸爸其实也是在他很早的时候突发疾病去世了。然后另外就是写作行为本身，其实就是他一直在探讨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叙事去理解凶杀案这件事情，或者说去书写一个白人女性是怎么死掉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她其实在写作中很抵触把她的写作放在一个特定的，有点像营销编辑的话术，可能这个书它是一个回忆录，或者说这个书它就属于一个 true crime 的这种叙事。所以她其实在写作过程中就有对叙事本质的这种探讨吧。他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他曾经就说他很希望大家在看到这个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他不能被归类，然后也不能被归类到时事，不能被归类到真实犯罪，也不能归类到回忆录这种俗气的框架。然后他说，作为一个作家，我喜欢想象我的书赤裸裸地出现在世人面前，不被推荐语、照片、题材标签或赞誉包裹，读者可以直接开始阅读，自问这到底是什么鬼。就是基于这个，你就会觉得说它确实是一本你必须要自己亲自去阅读的书，它没有办法被 归纳或者说讲解，然后也没有办法被任何一个题材限制。但是在这其中他其实反驳了很多，我觉得直到今天，因为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应该是十几年之前了起码，就是你会发现说现在的主流文化叙事里面他讲的这些大家对于白人女性受害者的这种迷恋，以及说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的时候他展现出来的一种暴力，其实还是没有消散的。所以在现在看也会觉得这本书很有现实意义。 对，我最近也看了马西尼尔森新出版的一本书，其实跟视野讲的感觉很像，就是它是一本无法归类的书。就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痛或我嘴巴的故事，这个痛它用的是希腊语当中的这个疼痛和痛苦的这个词汇叫 pasamata。然后这个书其实是一本由现实回忆和梦境构成的一个比较碎片化的随笔，它每一个章节的篇幅特别短，然后它的主题之一吧就是马吉尼尔森他的一种慢性的口和面疼痛。然后这个书就是不仅你看完之后难以归类，就难以向别人描述它是一本什么书，甚至你看完之后都不知道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就是他到底是怎么了你都不知道。因为他不是用一种纪实的医学的语言去描述他的这个身体的 condition 的，他是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描写了他的疼痛和一种身体感受。他在第一章里面他上来就写说，我第一个起床，就每天他是他家里第一个起床的人，他说我第一个起床是为了独处，也是因为我的下巴痛得让我无法躺在床上，每天早上我的嘴巴都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他抗议过，躲藏过，也忍受过，他漂浮开来，最小的接触点撞击抵抗疼痛震荡着，然后淤积在关节周围，我的上下牙找不到彼此，而是找到了脸颊，咀嚼着留下两道山形隆起，我把被单塞进嘴巴，好知道自己还在这里，还扎根在地壳上。然后他后面就讲了说他是怎么得上这个病的，他就说这个病他就始于说他在他的外祖父的葬礼上感染了流感，但是又不是一场普通的流感，然后这个流感给他带来了长达一个月的发热，并且留下了一定程度的吞咽困难的后遗症。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说症状开始真的开枝散叶，电流穿透下牙龈，疼痛之舌从下巴一直缠绕到眼睛，关节处持续着动能性的疼痛，还有一种感觉反复出现，即在我睡着的时候脸上挨了重重的一拳。 听着好疼。 对，然后他也写了，就是说他试图在往前去追溯，在他的个人历史和病史当中去追溯他得这个病的原因。他就说他让这幅挂毯延展，就这个挂毯有点像他刚才就是追溯他病历的这个过程。他说编入我早年接受语言治疗的病史，与扁条体炎的终身搏斗，青春期的正畸经历，历次备餐，备餐就是你拍 X 光的时候就要喝的那个显影剂，下颌关节紊乱的发作，还有婴儿的断奶期，我的围绝经期，家庭中的应激源，以及嘴巴在一个作家的生活中所扮演的实际和象征性角色。然后他其实在这个书里也写到了他姨妈的这个案件，他说疼就是其实疼痛也勾连出他这个家族历史和创伤。他就说他这个姨妈在23岁的时候被谋杀了嘛，这也是他第一本书叫《简》，一桩谋杀的这个主题。他说他有一天晚上就梦见了他的外祖父，因为他不是在这个外祖父的葬礼上得的这个流感嘛，他就梦见他这个外祖父变成了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丘比娃娃。他说这个裙子下面娃娃的阴毛清晰可见，我拿起爸爸的银币宝箱砸向娃娃，但当我伸出手时只能摸到那团毛发。然后他醒了之后他就想说，他觉得这个梦给他的启示是他的外祖父杀死了他的姨妈，就他的外祖父是谋杀他姨妈的凶手。对，就当然这个完全是他的一种只是对这个梦的解读，并不是对事实的一种解读。其实就是这本书在第一章写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构成了它的一个主题，就是它不完全是关于他生病就医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描述，也是关于他家族历史他的回忆以及梦境的一种重组吧。 这本书有两个最主要的主题，一个就是疼痛或者疾病的一种私人性，就是疼痛和疾病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言说和不可分享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看完整本书也无法确切的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得了什么病，就是语言没有办法穿透这种疼痛，我们甚至没有办法为这种疼痛就是准确的去命名。然后他一直在到处的这个寻医问药嘛，就是从牙科医生到一个印度教的这个古鲁，然后 这一段很好笑， 然后对，然后再到 YouTube 博主，就是不同的那个所谓的治疗者，就是 healer 给了他不同的诊断、不同的归因、不同的疗法。就是作为读者，你其实跟作者一样，对于这些信息以他的经历感到迷茫，就是失去判断，你感觉他在不断的尝试又不断的失望，从科学一路走向迷信，就是最终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真实的再现了每个人可能我们在寻医问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这个过程，这种感受。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它是揭示了疼痛它作为一种个体感受和科学检查所形成的这种影像或者指标之间的一种差距吧。对，他在里面有一段就说，他说为什么有些人的咬合状况比我还糟却从不疼痛，正如两个人的 MRI 结果可能 一模一样，但一个卧床不起，另一个人却可以练 CrossFit。 就是因为他其实也接受了很多很多的检查，但其实这个检查和他真实作为一个个体的这种感受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的，然后他作为一个可能没有医疗知识的普通人，他没有办法跨越这个距离。 对， 然后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这本书其实是在疫情当中写作完成的，它其实弥漫着一种我们在疫情当中都感受过的那种孤独、悲伤和愤怒。就比如说他写到很多疫情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比如他开车带着他的小孩去打那个儿童新冠疫苗，然后就跑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打到，然后到最后他就有点崩溃了，就开始跟那个人大吵，然后他儿子就觉得说他不应该发脾气，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在书里写到说，在过去两年里我从未像现在这样的愤怒过。对，然后还有比如说他就是一边很焦虑的刷那种新闻，然后一边开始看一个很老的剧集叫布雷迪一家，然后这个布雷迪一家其实是1969年到1974年在美国播出的一个情景喜剧，它讲的是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大家庭的故事，就有点像比如说在疫情包括疫情后的几年，就是在我们国家其实也很流行重看老剧嘛，就大家从一种老剧里面获得一种确定性和安慰。但是很搞笑的是，他就写说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这个剧的主演之一已经变成了一个妈嘎，然后他在书里就写说，我把这个新发现留在自己心里，它就像一团包裹着悲伤的雪花水晶球。然后还有他就写说，因为那个防疫的规定，他没有办法去医院送他的好朋友最后一程，就他好朋友去世了，然后他只能在那个电话里跟他告别，他就写说 C 就是他好朋友，他说 C 对我的了解随他一起逝去，从此之后 我将被爱的更少，被了解的更少。就这个这段也特别动人。然后包括还有他陪他儿子接受那种线上的远程教育，然后还有因为他和他丈夫其实属于不同的隔离舱，这隔离舱就是叫 quarantine pods， 是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被那个公共卫生专家所倡导的一种社交方式，就这个一个 pod 它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社交网络，就不超过12个人，所以就每个人他都有一个自己的 pod， 在这个 pod 里他可以进行这种无保护的接触和社交，但是他们就倡导说你最好不要再扩大这个范围，就你就在这个12个人里面。所以因为他和他老公就处于两个不同的这个 pod 里面， 这合理吗？ 对，所以他们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办法见面，即便见面他们也不能接触也不能拥抱。我觉得它是一本就是特别特别悲伤的书，但因为它写的特别好，就它写的特别轻特别美，然后很幽默又很有想象力，所以就是给人一种五味杂陈的一种感觉。然后我看这个书我就想到说，我小时候我爸爸有一段时间得那个三叉神经痛嘛，三叉神经痛其实在当时是一个疑难杂症， 据说非常的痛， 非常非常的痛，然后但是最开始的几年他都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因为诊断不出来是这个病，就当时大家对这个病的了解还太少了，就一直说是牙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家就用牙疼指代他这个病，就好像在这个书里他一直用我的嘴巴痛来指代他这个复杂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 一种病症、 嗯、 然后包括我爸也就是拔了很多牙，种了很多牙，然后扎了很长时间的针灸，就都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诊断嘛，然后就非常漫长的随机的爆发这种非常强烈的疼痛，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可能疼痛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嗯、 就它没有办法被准确的命名，它就一种很模糊的语言去代指它。然后比如说我爸就是他经常会在吃东西的时候诱发，所以他一开始就会认为是牙疼，就你咀嚼的时候可能会给那个面部神经一些刺激或者什么、 嗯、 所以他经常就是我小时候我爸就是吃饭他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吃饭，因为我比如说我们可能要吃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吃一顿饭，就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就会疼，开始疼，他就没有办法吃完这顿饭，所以他就会在所有人还没有开始吃之前他就先迅速的暴风吸入，就是把这顿饭吃完，就以求说这个疼痛在他吃完了之后才降临。 哦、 对，然后所以每次就是他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就是怕他吃不完饭他就又开始疼了。 嗯， 我就觉得好像看这个书我还挺感同身受对这种状况的。 嗯 就是这种不明原因的也没有办法彻底治愈的疼痛，然后最后他治愈的方法就是把那个神经打断了。 Oh. 就是他做的那个手术，激光手术，就是其实就是切断了这个疼痛感知的来源，某种程度上它并不是治愈了这种疾病、 嗯、 而只是让你感受不到了而已。 嗯, 嗯， 我觉得有这种疼痛的时候就像在走一个钢丝绳，就是你其实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会掉下去或者不会掉下去。 对，而且我还记得就是他那个手术之后他不是立即生效的，就他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你就感觉不到了，但是这个过程可能有半年或者是可能更长。然后我记得我爸就是有一天他早上刷牙的时候他就没刷完牙，他就从那个卫生间里出来就跟我妈说我好像不疼了。 哦，所以他之前一旦疼起来就会持续性的痛一段时间。 对，但是它不是说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这种，它是一阵一阵的、 嗯、 对，而且一般比如说你刷牙或者吃饭就是刺激到口腔的时候它一般会痛。 哦、嗯、天哪，这种一阵阵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降临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离开的痛最折磨人了。 是，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痛经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吃止痛药的时候，就是它稍稍不痛了一点的时候你最紧张，你就生怕自己比如换一个姿势或者做了什么错的事情导致它再度开始严重的痛起来、 嗯、 就是好像一直处在一个等待疼痛然后等待疼痛降临等待疼痛消失的那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 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马吉尼尔森好几本书都是给人这种感觉，就是其实他本质上是在写一种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再现的经历也好，或者说也没有办法命名的事物也好，但是他就是一直在写这种、 嗯、 就比如说阿尔戈里他写的其实是一个也很复杂的事情，就是志奇刚刚说的这个所谓他的老公他其实原来是女性、 嗯、 然后他是正在经历一个由女性变成男性的这个过程，然后在他、 嗯 伴侣经历这个过程的同时马吉尼尔森正在经历怀孕的过程、 嗯、 就是他总是会书写一些在就是有很多灰度的然后在一个很混沌的地带的，不管是这种身份的转变然后包括疼痛然后包括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对于一个谋杀事件的一个回溯，以及说你写作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他永远在探讨一些没有答案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他对于叙事和语言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他一直在反思叙事这件事情、 嗯、 就是他也很反对所有的这种主流意义上的叙事他的力量，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说他是一个那么有天赋的讲故事的人，那么有天赋的叙事者，他给我的感觉也是他在走一条钢索，一方面他会反对一切叙事，但另外一方面语言又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武器。 嗯 就是一种很复杂很微妙的一种阅读体验。 那接着知奇说到的这一本，我想聊一下我最近看的很痛苦的一本，就中间也曾经痛苦到就是睡过去，就是在这个作者讲他做梦梦到他妈妈的时候我就真的睡着了，就是觉得非常的沉重。这本书是一个非虚构作品，叫做临门正事，林是姓林的林，正也是姓正的正，其实讲的是这个作家林雪红的母亲的故事。她是一位马来西亚作家，曾经居住在北京，现在居住在天津。那这本非虚构作品不是很厚，只有10万字， 其实是以他的母亲为起点来讲述了他的整个家族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围绕着他的母亲因癌症去世这件事情展开的。其实直到这本书最后一句，我们才知道这一位在自己的葬礼上都名为临门正氏的女人叫做郑瑾，就是他把最后一句话留给了他母亲的名字。林雪红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家庭的女孩。那我会觉得读这本书的时候，她沉重和痛苦的地方在于她怀念母亲，讲述过往的笔触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多数写作都很不一样，就既不同于陆小亚老师写给妈妈当妈妈的时候那一种挣扎以及最终面对过去的一种和解，其实也不同于红爱珠的那个老派少女购物指南，好像有一种伤感和淡淡的温情在。我觉得临门正氏读起来的感觉是直白而且残酷的，就是近乎血淋淋的，好像妈妈的这种死亡以及你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来观看自己的亲情，也并没有带来丝毫的柔光或者美化。作者把他对父亲和母亲的不理解、隔阂，甚至是鄙夷，都非常诚实细致地写出来。他写到母亲视财如命的样子，写到母亲虚荣的样子，然后也写到父亲残暴的样子和吝啬的样子。对，我会觉得这一部分读起来其实给人的感受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痛苦。当然他在书中也提到比如母亲视财如命的这样一种性格，其实来自于他自己很艰难的生活。他妈妈就生活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的大家庭，然后没有机会读书上学，所以去新加坡学了裁缝，又回到马来西亚开一个裁缝铺，也希望开一个女子裁缝学院，就是教更多女孩缝衣服。那他偷偷的攒钱是因为他要养着他赌博的老公和他自己的五个儿女，并且送走他们去远方读大学。他妈妈在送走自己的妈妈，也就是作者的外婆之后不久就查出了胆囊癌晚期，他身体消瘦到不能接受化疗，因为接受化疗的时候你身体必须有47公斤。那他听说算命的跟自己讲他能活到90多岁，但他最终其实只活了63岁。这个作者就在书里写他妈妈会记下来自己的每一笔花销，并且跟孩子一遍一遍的算账，就是说我哪天给了你多少钱，然后你什么什么时候花了我多少多少钱。他会对邻居夸自己的儿子对自己很好，生病的时候对自己很照顾，但其实他儿子在外面结婚工作根本没有回来。然后作者也会觉得他一直在漠视女儿们对他的付出。然后这个母亲也会跟自己的女儿说，你太软弱了，你是一个软弱的人，并且告诉女儿说你不适合当作家，不如你别写了，去做点别的。所以这里面你能看到两代女性甚至一个更大的家族的痛苦，好像不光是因为自己的命运或者生活的艰难感到的痛苦，其实也是在彼此为对方造成一种痛苦。林雪红在这本书里就写到说，在这个充斥着漠然、沉默、语言暴力的家庭里，我永远是那个沉默懦弱的孩子，我为眼前的一切都感到难堪，却不忍用苛责、一针见血的词语戳破人的谎言、虚伪和自私。所以我会觉得在母亲去世6年之后，他写出这样一本书是写作给予人的一种机会和权利，让他终于可以实现一种好像他想要去实现但从来没有做出来的这种一针见血的用词语的戳破。他不仅在戳向外部，其实这个针也在指向自我，因为他在书里一遍一遍的会讲因为他是从那样一个家庭中来的，他不断地发现自己跟自己的妈妈到底多么像，他也开始记账，记下自己每一笔生活的花销，再算这个钱。然后我会觉得他用这样一种写作严厉地审视着外部世界，其实也是在批判着自我。但是在最后他不得不承认的就是他总是那个要离开的人，要逃走的人，要继续过着很艰辛很艰辛的生活，但也一直要写下去的人。对，所以我会觉得这本书想要推荐给大家，它应该是刚刚出版，我看到那个上海书展期间会做一些活动，我会觉得这样一种写作非常非常的勇敢。我最近还在看威廉·特雷弗的两本书，一本是《阅读屠格涅夫》，然后一本是《被困住的人》。《阅读屠格涅夫》其实出版的特别早，它 这本书的书名取了阅读屠格涅夫，听起来像是一个比如特雷弗写的文艺评论，但其实是两部中篇小说拼成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在它的英文版的名字就更容易理解，它叫 Two Lives， 就是两种人生。它其实是两篇中篇小说并置在了一起，然后这个小说的第一篇叫做阅读屠格涅夫，然后第二篇叫做翁布里亚之家。我觉得这两个小说并置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它其实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故事，但是这两个小说的主人公又都是50多岁的中年女性，你看到他们的命运没有任何交集，也似乎没有任何的共通之处，但你又能看到两个人的命运里有一些草蛇灰线的东西，就是能让特雷弗写出这样长长的故事来。因为大家从前读到特雷弗都是他非常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我觉得读到他的中篇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好像看到一个画家做的雕塑就是它不仅是它的一个杰作，而且你能有更多的空间去看它在比如一个 3D 的层面上做出怎样的艺术的效果。我会觉得当特雷弗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他对两个中篇小说的展开变得非常的美妙。而且如果大家读了这两篇小说，你会发现他不仅保留了特雷弗短篇小说的那些写作的特质，那种同时又很黑暗同时又带有一些爱的光明的色彩，你还能看到他在布置这样两篇小说的时候里面有一些两个女性命运的交错之处。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惊喜和意外的吧。你会发现他们的命运同时都是变幻莫测的，同时都是完全不受他们个人掌控的，但你又能发现这些女性抵抗命运的摆布的方式是那么的无力，又是那么的主动，那么的出人意料。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特雷弗，并且对他的短篇小说非常有好感的话，不妨来读一下阅读屠格涅夫这一本。我在豆瓣看到了一些短评，就觉得说他还是更适合写短篇，但是我会觉得他的中篇有一些非常引人入胜的延展吧，就是他对细节的描述多了之后，他把这个时间感拉长之后，你会能觉得他对人物的同情心也好，他对人物的慈悲也好，在那个漫长的时间的打磨中变得更加的凸显。 所以他这两篇是当时他写的时候就想好要放在一起的吗？还是 当时还真有人去采访他，就是说你是不是想要把他这两个故事让读者连在一起来读。那当时63岁的特雷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我并没有这样计划做，我并没有打算写一本关于两个女人的长篇小说，但他们似乎就是属于一起的，他们似乎本能的包含了彼此的呼应和反应。他说艺术创作中的大多数事情其实都是偶然发生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人往往会因为痴迷而写作，而这种痴迷并没有在我完成第一部作品的时候结束，所以有了第二部。 哦，这个好好啊，这个回答。 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又去看了他之前接受巴黎评论采访的时候说的一些话，我会觉得对于我们理解他的小说有一些帮助。比如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写作是因为我们处于混沌状态，我们的清醒就是我们的作品。 我怎么觉得对于有些人来说刚好相反反着说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采访者还问了一个问题，说时间到底是对你来说是破坏者还是保存者。因为在中篇小说这样一个篇幅里，其实我们能看到他在讲主人公的故事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追溯了他的过往，并且在过往里去发觉他的生命有可能走向这样一种命运的可能。那特雷弗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时间既是破坏者也是保存者，治愈跟破坏取决于伤口的性质，实际上它能够揭示人性，受难期、恢复期，没有时间什么都不会发生，时间是除了人以外最有趣的写作对象，我写的一切都与它有关。时间就像空气，使人物的性格发生改变或者形成，记忆也形成人物的性格，方式是你的记忆让你明白你是谁。人们难以与他人共享一个非常私人的一面，这是一个大难题，所以我经常来写它。那我最近还看了特雷弗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叫做《被困住的人》。 这本书非常，它应该是三册装、 嗯、对对 对, 对，收录了特雷弗在二十多年间1967年到1992年创作的73个短篇小说，然后其实它包含了6部短篇小说集中的所有篇目，这6部此前都没有在国内出版过，还是很推荐对于特雷弗感兴趣的读者来阅读。我现在其实是看完了他的第一本的上部，就是他收录了他1967年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叫做《我们因蛋糕而醉的日子》。我看这本书，或者说我看这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时候，就会觉得跟我们后来读到的特雷弗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国内读者先接触到这位作家，可能是因为短经典系列出的，比如《出轨》或者是前2年出的这个合集《生活的囚徒》，看他1967年的小说，就觉得里面还是有一些很不一样的闪光点在，那个闪光点就在于某种惊悚的氛围，就是我看第一部的时候会觉得甚至有点可怕，比如在史密斯小姐这一篇小说里面，可能有点剧透哈，但是无所谓了，就是他讲到史密斯小姐作为一个老年人，可能70多岁就被一对中年夫妇邀请去他们家照看他的儿子，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传说中的儿子，他每次去照看，这个夫妇都跟他说，我的儿子已经睡下了，你就在一层好好的吃点心看电视，就看电视就可以了。然后有一天他就很好奇，想去看2楼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小孩，他推开看之后发现里面其实住着一个老太太， 都起鸡皮呢。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老太太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史密斯小姐有一天就去这个住宅里找了这个男主人，然后就是说我还想为你们去照顾小孩，她就搬进了那个老太太住过的那个房间，就成为了这对夫妻的那个儿子。 我好吓人啊好像那个嘻嘻呵呵那个 cycle 那种剧情，好吓人。 我就看整个这个《我们因蛋糕而醉的日子》这部小说，每一篇都有这种就是心理惊悚的感觉、 嗯、 对。还有一篇《弦乐旅馆》，讲的就是一对中年夫妻在一个雨夜闯入了一个住宅，一个大别墅，那这个大别墅是一个老年的贵族女性拥有的，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她唯一的服侍她的人也是一个老头，所以这一对夫妻其实就盯准了这两个老人会很快死去，他们就开始在这住下，找各种理由就是待在这里不走，直到后来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他们的弦乐旅馆，并且把那两位老人囚禁了起来。 这寄生虫 对，然后他就讲就是这两个人如何一点一点的吞并了，其实跟 他 们素不相识，他很喜欢写 这种类型的故事， 跟他们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生活、 就是、嗯，而且是一个慢慢取就是取代他，而且也有一些空间上的隐喻的感觉、 啊、这好吓人，这两个都好吓人 我看那个被困住的人的时候，我就在想天哪，我绝对是那个被吓住的人就是我会觉得，因为最开始我读的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是《出轨》，就那个时候你觉得他讲的是被困住的人，可能是都市生活中那些因为一点小小的失意，一些小小的挫折而企图出走，或者是慢慢的又被拉回到这个生活的这个茧里面的感觉。但看他半个世纪前的小说，你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特雷弗可能跟我们后面认识的有一些微小的不同，对，就是那种惊悚的光芒可能后面在他的小说中消失了，但是当我们去看他的旧作的时候，你能看到他的另一个侧面。 我最近看的一本书是、哦、好像最近、国内出版了好多本，有的是再版，有的是第一次出版，日本的作家多和田叶子的作品。我也看了其中的一本，叫做《母语之外的旅行》。然后多和田叶子他其实是一个生活在德国柏林的一个日本作家，他用日语和德语两种语言写作。然后这本书我看他今年也是出版了英文的版本、哦、然后他的英文版本的标题其实叫 Exophony， Exophony 就是其实是他整本书的一个主题，直译过来就叫做非母语写作。他这本书整个就是关于非母语写作这个主题的。然后非母语写作也是多和田叶子他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吧，他会称自己为一个非母语写作者，而并非是移民作家、 嗯、 因为他认为说相比于移民文学，非母语写作的意义更广泛，他指的是母语之外的所有状态，并非只有移民才会用外语写作。然后这本书其实他最开始第一篇他就解释了这个概念的意思， 他写的是作者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市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一个经历。嗯，塞内加尔它其实是曾经的法国的殖民地嘛， 嗯， 因此它也是探讨非母语写作这个概念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他在这个第一章里面他就写到说，长久以来在塞内加尔上学识字指的就是学习法语，因为当地的语言曾经是没有文字的，因此写在塞内加尔的意思就是写法语。然后他说在塞内加尔酒店前台和司机都不懂英语，但是却有小说家选择用英语写作。然后他说此举是为了反抗一种法语的霸权，但反抗的方式并不是回到母语，而是选择一种全新的语言。他写说这种姿态让我耳目一新，不去寻根，而是既然独立运动，那就飞向更遥远的异界，有点意思。嗯，然后他后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就说很多写作者其实是被迫选择用母语之外的语言写作的， 嗯， 就他们非母语写作的契机其实是比如说殖民统治或者是流亡。这个我觉得应该有特别多的例子，比如说像库切，比如说纳博科夫， 嗯， 比如说李易云，其实都是这种例子嘛。然后但是呢，这个多和田叶子他就认为说，其实所有创作的语言都是被选取的，并非只有那些因命运的捉弄而不得已使用外语创作的作家们才会去被动的选择一门语言。他说只会一门语言也是一种被动选择。然后他说 exophony 这个概念向那些母语之内的一般文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门语言。我觉得他这个视角非常有意思， 嗯， 用母语写作好像长时间以来被自然化了，就是好像我们生出来我们就会这一种语言，所以我们理所应当就应该用这门语言来写作。但他其实是用一个外语写作的视角把母语写作也变成了一个问题。然后他后面就写说，使用外语写作不是去模仿这门语言被很多人使用的样子，而是要去发掘这门语言潜在的不为世人所见的表达方式。那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外语的好坏要由谁来判断这个问题。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殖民和后殖民的议题。他说比如说在日本，谁的外语好谁的外语差，这个日本人自己是评价不了的，他需要借由一个外部的上层权威来决定。而这个权威在日本他认为是被抽象成了一个叫西方人像，就是一个抽象的西方人的概念。然后他说这种殖民心态，大概意思啊，就是说殖民心态比如说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伴随着日本的这种经济腾飞和全球购买力而登峰造极，但是他后面就写一旦泡沫破灭，就又容易流于毫无反省的另一种倾向，觉得外语不过是装饰，是奢侈品，别学了。所以日本的大学不断削减英语以外的外语教育预算。我觉得这有点像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个过，就我们现在已经经历到这个泡沫破灭后面这个历程了。对，这个是他大概第一章的一个内容，就相当于说给这个书奠定了一个基调吧。然后这本书其实它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叫做母语之外的旅行，它每一篇都是以一座城市命名的。比如说它第一章就叫做达喀尔，然后后面每一个都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其实写的是他到一个城市参加会议或者文学活动的这种经历。它其实是既是在语言当中的旅行，也是一种实地的旅行， 嗯， 对。然后它第二部分叫做德语的冒险，也叫做实践篇。这一部分它其实篇幅更加短小，它写的是它作为一个非母语者对德语的一些词汇和语法的观察，而这些观察是以它的母语日语作为参照的，所以它总是不断的要回到日语当中去寻找解释。然后读这部分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本书的译者其实是金小雨嘛，他其实是精通英语、日语和德语的译者，就是能够想象他在翻译这一部分的时候应该会特别有趣味， 嗯， 这种体验可能也是只通晓一门语言的人无法体验的。对，然后最后我想分享这本书里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话，出现在这本书的第二页，就他讲到他在这个塞内加尔参加学术会议嘛，就遇到了一个女学者，这个女学者是出生在奥地利的斯洛文尼亚人，然后她的父母都是说德语的，但是她从小是在斯洛文尼亚语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因为他一直是跟说斯洛文尼亚语的祖母生活在一起，然后于是他在这个书里就说，他说自己的母语实际上是祖母语。 然后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有意思，虽然他在这个书里并没有展开讨论这个概念。我就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是出生在深圳的潮汕人，然后他们家有好多个小孩，他是他们家最大的小孩，就只有他是能够听得懂潮汕话的，因为他从小是跟他祖母一起长大的，而他的弟弟妹妹都是保姆带大，所以他弟弟妹妹都不懂潮汕话。其实我觉得在中国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状况，就是我们的母语其实是祖母语。然后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我们说母语的时候，虽然它叫母语，就英文也叫 mother tongue， 但是实际上跟这个语言相绑定的并不是一个女性的身份，而是一个父权制的民族国家。就我们说哪个语言，我们应该说哪个语言，哪种语言是所谓的官方语言，这一点不是由女性决定的，是由那个父权制的民族国家决定的。语言本身是跟一个民族身份相绑定的，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每个人最开始学说话的那个时间点，那我们的母语是如何形成的，实际上是那个教我们说话的人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我们最开始我们的语言如何发展，如何被塑造，实际上是跟那个人关系最深的，而那个人往往是一个女性，她可能是我们的祖母，可能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有意思，它某种程度上解构了母语背后的那种民族国家和父权制的那种意涵。就虽然它没有展开，但是这个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概念。 但又觉得有点残酷，好像小的时候你被教的那种真正的母语，其实长大了被偷换成了一个国家概念赋予你的一个母语。 对对，但是我又觉得说其实它又会 resurface， 就是它又会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不断重新浮现出来。 是， 比如说当我有猫之后，我就能理解我妈对我的语言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我对我的猫说话就跟小时候我妈对我说话一模一样，有时候 模仿一下， 有时候都会把我自己吓一跳。 就是威胁之是威胁还是嘤嘤嘤， 就是都是，就是不管是那种对小孩的训诫还是对小孩的那种爱，其实都是来自于我妈妈的。 但是这个我确实也觉得是，就是我妈妈的习惯是她会过度关注自己的孩子，就比如说我打一个喷嚏，我妈就会说你这感冒了吗，然后现在我对我的猫也是如此，就是我会 看着人家拉屎， 对，我会真的是盯着她上厕所，然后她稍微有一点一举一动，我就会觉得说天哪，不会是生病了吧，然后这种时候我也会觉得确实是她已经长在你的身体里了，就这种习惯，然后包括也有一点像一种情感的结构和你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塑造了。 是， 嗯， 那接着这本我想分享另一本日本作家的书，书名就是被翻译成了一个很温情的译法，叫做重启人生就从今日晚餐开始。但我按照书名，就是书封上的这个日语查了一下，它的原作的书名应该叫做昨晚的餐桌。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小说家，也是坡道上的家的作者角田光代。然后这本书里有11篇关于食物和吃饭的小说，是在2020年到2023年间角田光代写给一本杂志的连载小说。这本杂志叫做 Orange Page， 然后杂志是每两周出一期，它是以6期会写完一组人物的故事，所以大概是如果你追3个月这本杂志，你就可以看完这一组小故事。很有意思的是，这份杂志会推荐各种季节性的食材和一些新式的烹饪法，然后比如有关于年菜的，还有关于一些可以自己在家做的甜品的特辑。那编辑在出下一本杂志之前就会跟角田光代说，我们下一本特辑可能是关于比如年菜，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会买的那种锅，然后角田光代就会根据这些特辑的主题来构思他的故事。然后虽然是写给一份美食杂志的连载小说，但这些小说一点也不复杂艰深，然后也不伤感严肃，就是我觉得角田光代就是从特别简单的家庭餐桌和非常简单的日常的食物出发，想要去探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一起吃饭，为什么他们不在一起吃饭了。就比如在这些故事里面就有那种长大离家读书的孩子，还有渐渐老去的父母，就他们不再共享同一个餐桌了，然后还有在疫情期间 因为工作时间不一致，吃饭吃不到一起去，而情感渐渐淡漠，最终离婚的夫妻。还有一些是家庭背景迥异，可能有的爸妈就是不让小孩吃零食，但有的爸妈会给小孩很多钱让他去买零食，然后因为这样，然后他们就结成了这种偷偷分享食物的朋友联盟的一些关系。还有小的时候曾经相当依恋妹妹，但在妹妹婚后就只能自己努力生活，努力做饭的姐姐。然后其中也有故事，是一个女儿自己要出去读书了，后来辗转搬家，她其实在读书和搬家的过程中都非常担心没法跟室友吃饭吃到一起，没法跟室友处得来。然后后来在几次搬家之后，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不错。那后来她爸爸去世之后，她也见证了她妈妈选择把房子卖掉搬入养老院的过程。这个女儿就在感慨说，每个人都在进行冒险，有的时候是食物的冒险，有的时候是交友的冒险。 嗯， 小说里也有人会觉得自己很难遇到爱情，想不到自己要为了任何男人减肥或者美容，直到后来他发现，原来你吃东西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人，好想跟他一起吃眼前这份东西，其实也是你一种非常庄重的情感。 嗯， 然后有一个很神奇的故事，是一个女人在结婚之后，在床头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本菜谱，这个菜谱是她的先生的前妻留下的。然后从那个字迹跟那个菜谱的这个古老的程度来看，应该是这个男的的前妻的妈妈留给他的。当他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就去翻看这个前妻的菜谱。后来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日本的美食比赛，他就改良了他这个前妻的菜谱里的一道菜去参加了这个比赛。那这个时候，这位前妻正在跟他现在的爱人在泰国开餐厅，就是正在疫情的那个低潮期，所以他们就想着没什么事儿干，可以更新菜单。这个女人就在网上看到了自己妈妈留下的菜谱，然后并且她发现这个投稿的人用的正是她过去的姓氏。所以就两个女人通过一本菜谱建立了神奇的友谊。我觉得角田光代在写这些人跟饭的故事的时候，洞察了一些非常微妙的心态。比如有一个女孩一直想要寻找男朋友，她在她的一个女性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就发现那天是休息日，但这个女孩的男朋友做了一锅大菜，然后她就问这个男的说，休息日不是应该休息吗？然后你要大费周章做这样的菜。然后这个男的就说，就是因为我今天休息，我才有精力做这样的大菜。所以这个女孩就说，以后我去找男朋友的时候，我就要问他，你在休息日的时候是愿意自己休息呢，还是愿意大费周章给我做一个大菜。就是他会觉得这种微妙的选择好像是你的个性，或者是我们之间情感关系的一种体现。 嗯，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女的在婚后，其实她的丈夫并没有逼迫她做饭，但她会觉得既然两个人生活在了一起，就是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做饭，然后她就每天做饭每天做饭。她的丈夫也有赞美她做的好吃，但后来在做饭的过程中，她渐渐的不再享受做饭这件事情了，她开始觉得这个是我丈夫逼迫我做的，就虽然她丈夫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下厨的那个人总会有这样微妙的瞬间，就有的时候是你真的想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是受到了外部的压力所做，那个时候你做饭就变得没有那么快乐。就是角田光代，我觉得她既是在写简单的食物，其实也是在探讨家庭餐桌上的这种爱也好，然后以及那些小小的由爱生恨的时刻也好。然后里面有一篇我特别喜欢的叫《欢迎来到烹饪界》，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男孩被女朋友分手了，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饭，他甚至分不清大葱和小葱，所以女友觉得他也不太会照顾别人。那在女友离开之后，他决定自己做饭了。一个热爱烹饪的朋友就给了他几条忠告，我把这几条忠告看作是角田光代自己的做饭心经，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比如他说，第一条，要绝对忠于菜谱，不要随意发挥，不可过于自信，但这一点我不是很赞同了。然后第二点是，不必使用高级食材，不必出于好奇心备齐全套香辛料，要尽量保持简单，这条我觉得有点道理。第三条是，不要把烹饪当成义务，要适当的糊弄，下馆子，买熟食，这才是长期坚持做饭的法宝。这条我觉得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然后第四条更加的哲学，他说，想吃的饭菜饱足口腹，想做的饭菜满足心灵，两者缺一不可。 嗯。 有点道理， 有点道 理。 对，然后角田光代创作的这个连载小说的背景其实也是疫情期间，当时人跟人的隔离啊，然后以及外出就餐非常的不方便，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吃饭和人的关系。而且他提到说，与亲近的人分享食物，和家人一同吃饭，感受总是不一样。尤其是疫情的时候，对人、对食物的情感和盼望几乎成为了一种支撑。角田光代认为，留在记忆中的餐桌，较之独自一人的时候，还是与他人一起的时候居多。所以这个时候快乐胜过味道。 就是建国刚讲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们的朋友田螺最近出的书， 对， 谁来决定吃什么。其实也这个书已经不用我们宣传了，它现在卖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们也很开心可以看到朋友的书大卖。田螺就是切中了当下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其实也是建国刚讲的好好吃饭这件事情，以及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面，一方面我觉得是很多的隐形劳动，另外一方面是餐桌上有一些看不见的权利吧。我在这个书里面很喜欢的就是他讲说不爱吃的可以不吃的这一章，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如果在一个社会里面，就是它变成一个人和人交往的基本准则，我们都可以平等的和彼此沟通，然后尊重彼此的意愿的情况下，那在这个最小单位的民主实现的基础上，其实这个社会就会更好。就他看上去是讲一件平平无奇的吃饭这件事情，但是他一方面强调了一日三餐其实是构成我们生活最基本的一个基石，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其实是人和人沟通的一个基础。我们讲到吃嘛，我就想再推荐一下克拉克森农场第四季。第一季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在疫情期间，就是我在被禁足在家的时候，我当时看这个就觉得英国这种一望无际的大农场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慰藉。然后到第四季，他今年有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他今年想开一个酒吧，所以他就是从这一季一开始，他就从找这个地方，然后到申请各种许可证，然后到找了两个这个餐厅顾问帮他布局，最后开起来这个酒吧。所以这一季有一点那个熊家餐厅农场版的味道。 为什么听着又是一个赔钱的新主意？ 对，而且他就有点像一个极限任务，因为他定了一个那个开业的时间，然后那个开业时间又赶上一个英国的什么公众假期，但是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宣传出去，所以他必须要在那一天开业。开业前48小时就是非常的混乱，真的就有一种熊家餐厅那种让我焦虑的感觉再度袭来。就是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这一季其实挺悲伤的，因为这一季整个就是在英国的一种极端天气的影响下，这个农场如何运作。因为他这季拍的时候应该是拍的去年嘛，然后他经常在里面就有播那种新闻，就是2024年9月是1836年以来降水最多的一个九月，所以在去年其实英国很多的农民都卖掉了自己的收割机，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收割。他在这个酒吧里面，他其实本来就想筹备一个有点像这种农民的这种周末一起喝酒的讨论小组，然后他也想做一些振兴当地农产品的这样的一些讨论。然后在这个讨论里面，就很多农民就发表意见，就说我们已经把收割机卖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从这里盈利。这个现状就会让人觉得很沮丧吧。然后包括最后几集他们地里的那个硬粒小麦要收割了，然后因为收割之前要先做检测，但是这个检测它是你那个机器上显示出一个数据，如果在一个区间范围就说明这个是合格的可以用的，但是它那个检测出来之后甚至低到没有办法显示数字，没有数字就证明这一年白忙了。但是呢你又得把它收了，如果不收你就没法种新的，就是一个把你逼到了绝境的那种状态。所以他们就三个人，应该是他还有那个年轻的英国男孩，现在已经在英国做脱口秀巡演， Caleb， 对 Caleb，还有他们雇的另外一个帮他们收割的一个叫 Simon 的人，他们三个就是开着那个收割机连夜收割，但收上来这些粮食其实一粒都不能用。然后我当时看到这儿就已经很绝望，但是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集，就是他们看着那个 Simon 那个人收割，然后克拉克森，然后 Caleb 和查理三个人，他们就在那儿说，其中一个人就说 He is harvesting shit，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At least we are harvesting， 然后第三个人说At least the sun is shining。然后我看到这里就觉得天哪，就是又觉得很难过，但是又觉得 有被鼓舞到，就是都这样了，咱们还是要把对，还是要把粮食割完，因为明年还得继续种嘛。然后接下来有一个镜头，就是帮他们收割的这个 Simon， 他就对克拉克森，他就说，作为农民，你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想保持哪怕一丝理智，就不要问你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专注明年的年景就好了。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克拉克森那个话外音，他就说 ：“Fighting the odds, rolling with the blows, doing what they do to make food。”嗯，他就说农民的信条就是你要继续前行，是因为你相信来年不可能比今年更糟。我就觉得这个很鼓舞我的一点是，好像就是他会告诉我说如何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行动，以及如何在明知道不会有结果的情况下你怎么继续工作。 嗯， 我觉得我在这个收割的过程中就获得了很多安慰。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产业结构的问题嘛，就是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日三餐是我们每天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现在的事实就是粮食的价格非常非常低，然后农民的处境也非常差，就是本质上我们赖以生存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因为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所以让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他们的劳动价值其实是被贬低了非常多。然后我就想到那个我们之前聊那个规则的悖论，大卫格雷伯他不就讲了一个罢工的工厂故事嘛？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里的工人明明工作的好好的，然后突然来了几个有点像管理层这样的人，然后呢就在这个工厂产量也增加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并没有增加，然后多出来的这些钱创造的多余的这些剩余价值其实被用来雇佣了更多的中间层和管理层。 对， 对，我觉得这个世界它现在就是这样运转的，然后这一点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点沮丧。我这两天又看了另外一篇，就是那个时通社的这个公众号嘛，他发了一个上下集，叫做当高温成为日常，这些农民选择另一种生活。我觉得他讲的其实跟克拉克森农场第四季很像，中国农民今年面临的问题其实是高温干旱嘛。然后在这个文章里他又讲说，这个高温干旱其实既改变了作物也改变了人，对作物的影响就是说作物不同程度的受损，玉米被晒死干死，然后对农民的影响就是他们白天没有办法干活，只能在晚上十点打着灯去收割，到凌晨四五点天亮再回家睡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极端天气也让过去农民积累的这种经验失效了。他讲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就是农民自己能感受到这几年气候的变化，就是人们以往会根据山上野樱桃开花的时间去撒种育秧，有人会在布谷鸟开始鸣叫的时候播种玉米，还有人闻到空气中某种味道就知道要下雪了。在雅安的一个村子有一个阿姨，她做腐乳很有经验，冬月的温度最适合腐乳发酵，不易发酸变质，去年按照往常的经验做豆腐发酵就不如往年好，她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后来细想应该是那段时间的气温会比往常高，所以气候异常，物候随之变化，很多过往的经验也变得难以把握了。然后他在讲完这个现状之后，这个文章他就说现在农民的一些应对方案就是说种一些老品种的适应性和抗性更强的种子，就是这些种子其实在极端天气下会表现得更稳定一些。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保留一些适应本地气候的种子，就是其实是未来可持续的一个选择。这个文章里面还说，他说现在大家探讨农业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问产量，大家都觉得说没有更高只有最高，好像可以无限增产。我们看到的是农业是被科技和市场定义的，农业的经济功能被无限放大，而其他功能就不重要了。所以他就说现在的一些西南地区的农户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就开始采取就我刚刚说的老种子，然后还有堆肥，还有一个就是种植多样化的技术，就是不把有点像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就是要开发一些多样化的更有韧性的一个系统，然后建立一个更稳定的农场生态系统来应对气候变化。就是我看完这篇文章就觉得说，好像我们的社会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哪一个产业已经都进入了这样一个模式，就感觉是一个全面加速的这种单行道的社会。然后在这个社会里面各行各业每一个人好像都被扁平化了，然后这其实就是一种系统性的力量嘛。然后之前我们也经常会讲说要做一个具体的人，我现在就觉得说不光要做一个具体的人，你还得做一个立体的人。 这个标题好， 它是一种系统性的扁平化的过程，就是它只往一个方向使劲儿，然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只有一个赛道，就是要更高更快更强产量更多。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些农民们应对这个变化的 这些策略对我来说还是挺有启发的。比如说所谓的多样化，就我们现在也会讲说，就我们衡量自己的价值不能放在一件事情上，我们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我们怎么变得更有韧性，其实就是不像这一套单向度的系统去屈服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嗯，我觉得做立体的人也是要看到那个环境的因素。 对， 就是听你讲克拉克森的农场，我就想到我现在在中央九套看任何纪录片，无论是关于动物的、植物的，然后大洋的、美食的，就是它的核心到最后都是气候变暖， 嗯， 就是都是环境在变化，然后导致这个地球越来越不宜居，从苔藓到企鹅到北极熊到冰川到海洋，就是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变化。就我觉得那个立体的人也是看到外部的世界吧， 嗯， 就是看到那个环境的变化已经具体到了，可能你今年吃的西瓜跟每年的味道不一样，可能你今年腌酸菜就是腌不出你小时候那个味道，就是要看到那些很小很小又很重要的变化。 嗯， 我想插一句，就是我的猫不是最近一直在肠胃不好吗，然后我那天收到一条那个微博评论，就说他发现今年夏天有很多宠物都爆发了肠胃的问题， 嗯， 他就怀疑是不是极端气候对猫也产生了影响。 嗯，我觉得肯定有可能， 嗯， 对，而且 这也超出了他们的身体经验。 对 对，而且就是说我在网上就搜说要不要给猫开空调，一半人说一定要开， 嗯，我也看到过这种， 一半人说一定不要开，我都已经迷惑了。 是不是也得看这猫从哪儿来，比如你们家这猫是热带来的，可能就是耐热程度会好一点。 但是它也从小就出生在北京啊。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气候变化它确实影响到了很细微的层面。 对， 就它已经影响到你生活中一些很具体的决策，确实有一种就像农民说的，就是你过往经验已经失效了的感觉。 对，就我有时候就会开着空调给它默默围上一个小 就你妈觉得你冷。 我就觉得自己很荒谬，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如果他觉得热他就会挣脱这个小被单。我最近看了另外一本书，它其实是一个和自然相关的书，叫兰花诸象，它是写兰花的。就为什么对这个书感兴趣，是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跟视野一起翻译了那个 DDN 吗，然后我翻译的那本书它其中的最后一篇叫做在马里布的宁静日子，这一篇里面它其实写了迪迪恩自己和一个墨西哥裔的兰花的 breeder 一个育种者叫巴斯克斯之间的一个忘年的友谊。这一篇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觉得他写的非常感人。在开头的时候迪迪恩就写说他从小就喜欢温室，就他特别喜欢温室的环境，他就说他九岁的时候就会故意在放学的时候错过校车，这样就可以步行回家，因为在步行的途中可以路过一个温室。然后他说他记得就是那个温室的老板就告诉他说花5美分买一株三色堇并不能在温室里待一整天。而在另外一个温室里他们说我的呼吸正在消耗空气。反正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温室的小孩，但是他一般在温室里不是那个很受欢迎的人。然后说他长大了之后在他住的这个地方，在马里布他住的这个房子后山就有一个温室，这个温室是养兰花的，是好莱坞的一个制片人投资建的一个兰花花圃。然后他就说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温室，有最波光粼粼的过滤光，最温柔的热带空气，最寂静的花海，而这里的负责人就是这个巴斯克斯似乎愿意宽容地忽视我的存在，他似乎认为我待在那里是有自己的理由的。然后他就写说每次来到温室我都至少一次想起那个5美分的三色堇的故事，然后我就会找到这个巴斯克斯给他看一株我想买的植物，这个时候他只会微笑着摇摇头说这是用来育种的，或者今天不卖。随后他会拎起这簇花向我展示一些我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花瓣质地或者花朵形状上的一些细微的差异，非常美丽，他会说很高兴你喜欢它。但他不会告诉我的是他让我把玩的这些植物，这些用于育种或今天不卖的植物其实都是种公植物。他说在这个花园里这样一株植物可以以最低1万美元卖到超过75万美元不等。 这么贵？ 对，就是兰花，就是那种名贵的品种的兰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嗯、 然后他说这个是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后面就写说嗯，他跟这个花铺的老板聊了一下，就了解了一下兰花这门生意。他就说兰花是一门成本很高的生意、 嗯、 就是你要从那个雨林里先带回，比如说一次去带回5000株幼苗，然后先要等3年等这些幼苗开花，然后从这些幼苗里可能选取2株你喜欢的，剩下就都没用了，再用这2株去让他们杂交培育一个新的品种。如果你授粉成功，但是有85%的概率是授粉不会成功，就只有15%的概率会授粉成功，然后你足够幸运它成功了，然后你还要再等4年才能看到它开出第一朵花。那这个时候你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有可能开出这个花是非常丑的，就是你想象中这2种杂交应该会很好看，但它过了4年可能是一个就是不好看，就或者说在当时的审美下没有商业价值的这样的一株花，那你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血可能就都白费了。就它是一门就是风险很高成本很高的这样的一门生意。然后他就说能做这样的生意的这个兰花的花圃当时在全球只有20家，就是美国有10家，另外10家在欧洲。也就是说像他这个朋友巴斯克斯这样的这个首席园丁就是全球只有20个人。然后在整本书的最后他就写说他当时已经搬走了，就搬离了他在马里布的海边的这个家。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地方爆发了非常严重的山火，就洛杉矶不是每年都会有山火，非常严重的山火。在山火过后他又回到这里去看望这个巴斯克斯，他就说曾经是这个花园的主温室的地方现在已经满是破碎的玻璃、融化的金属和成千上万个化学烧杯的内爆碎片，这些烧杯都曾经装着培育的幼苗、新的杂交品种。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巴斯克斯就跟他说我失去了3年的时间、 嗯、 然后他就写说在这一刻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会哭出来、嗯、就是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然后他因为他这个书他其实写的是他对60年代的一些观察和回忆嘛。然后他最终搬走的时候其实1971年，他最终结束在这个地方，就有点像说他离开了这个家，这个温室也不存在，那个年代就此彻底的过去了，这样的一种很伤感的一个结尾。对，然后我就看了这个书之后我对这个兰花就很好奇，因为其实我觉得兰花它虽然是一直是一种非常名贵的花种，但是在中国现在的语境下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那种体制内的花卉，就那种听菊风花卉，就是比如说我们也经常去逛那种花卉市场那种大棚，反正进去看到兰花我也觉得它挺漂亮，但是你就觉得它给人的那种文化上面的联想是比如说摆在什么会客厅里、大会堂里，或者是过年给领导送礼的，就是那种东西，就好像它已经被这种审美上面的取向完全给绑定了这种感觉。然后我最近就看这本书叫《兰花诸像》嘛，然后它其实既是一个博物志也是一本文化史，就它写的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植物的兰花，其实也是作为一种文化想象和商品的兰花。然后它的作者叫吉姆·恩德斯比，是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博士，他现在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学史系的一个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就是这个植物园史。他和英国的这个皇家植物园秋园其实一直保持着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然后他在这个书里就讲说其实关于兰花的这个文化想象，当然他指的是西方语境哈，文化想象有2个清晰的主题，就是性和死亡。因为兰花的英文名不是叫 orchid 吗，这个 orchid 它其实是源于古希腊语的 orchis， 就是睾丸的意思。因为欧洲人他最早发现的兰花其实是生长于地中海沿岸的兰花，这些种群它为了适应当地的这个干旱的气候，它其实是有一个块根的，有一对块根的，这个块根就可以用来贮藏这个养分和水分。然后但是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兰花都是生长于热带地区的，就热带地区的兰花其实是没有这个块根的。所以这个作者他就写到说，他说如果兰花的故事开始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就不会有与人类的性欲产生什么关联。然后他就举例说，他说比如说在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当中兰花就没有这种遗憾。其实我觉得朴素的讲就是一种以形补形的朴素原理，就是说兰花的这个块根被认为对人的这个 性生活和生育有作用，因为它这个快根是一大一小嘛，他们就认为说大的是可以刺激性欲，小的是可以抑制性欲的。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摆在家里它就能有用吗？ 是 还是要吃 要吃掉 我以为光是装饰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你这个可能是那什么能量石 然后他说这个与死亡的关联就是源自于1704年一个法国作家叫做路易利热，他的一本书叫做讲历史的植物园艺师。在这本书里他就引用了大量的古代神话传说来说明很多常见的园艺花卉的这个名称的由来。这个书中就写到说 Orchid 这个名字其实取自世界上最好色的男人叫奥尔基斯，然后这个奥尔基斯他在这个酒神巴库斯的庆典上喝醉了酒，然后性骚扰了一位女祭司，然后庆典上的其他女性就对他群起而攻，把他撕成了碎片。然后他的父亲从众神那里得到的补偿就是把他的儿子变成了一朵花。对，然后他后来就说，他说这个故事后来证明是那个利热自己编造的，他说可能他在编造的过程中的确参考了一些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或者戏剧作品，就他们之间有一些相似性，但是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个是兰花这个名字的确切的由来。然后他就写说，在利热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正是热带的兰花随着欧洲的这个殖民扩张进入欧洲人的视野的时候，然后这种狂野的关于性和死亡的想象其实也迎合了当时欧洲人对遥远的热带丛林部落的一种殖民想象。他说这个故事后来不断的被以讹传讹，所以这个性和死亡的意象就紧紧的跟兰花绑定在一起。这个书其实很厚，我只看了一半，前半部分大概讲的就是这些，中间他还有讲到说兰花如何在这个林奈的命名系统里面被命名和归类的。因为兰花它其实是一种花型差异非常大的植物，就是它不同的品种它的花可能长得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其实被命名和归类一开始难度是非常大的，就直到有了这种系统的分类的方法之后，这个种群才被认定清楚。就它大概写了一些这种有一些科学史的这种叙述，然后包括后面他也写说兰花作为一种商品如何被争夺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如果大家对兰花比较为什么大家对兰花感兴趣我也不懂，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休闲读物。 我最近在看了一本我觉得很精彩的书，它叫做 VIP 世界美貌经济的社会学透视。其实这个作者他叫做Ashley Mears， 就如果大家还有印象，之前有一本书叫《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 就是他。 对，他其实是一个社会学家，但是因为他外形条件非常好，所以他在大学期间就被那种模特公司选中了。然后他在这个书的序言里就说，他在大学期间就去香港做模特。他说，在香港的短短六个月内，我赚到的钱相当于接下来在纽约读社会学博士期间5年模特收入的总和。他说那一年我才21岁。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这个独特的外形条件，就让他离这个模特和时尚行业非常近，所以他第一本书写的就是这个《美丽的标价》，是讲模特行业的。然后我现在看的这个《VIP 世界》是他的第二本书。然后据说他现在在研究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网红 YouTuber， 因为他现在在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做文化社会学和新媒体的教授。然后这个书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其实是有一点像社会学里那种 study up， 就是向上研究，因为它研究的是一些全球的这种顶级富豪，然后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度假胜地，就比如说阿卡特别喜欢去的那个 Ibiza 那个小岛，每年会有固定的时间，是一群固定的人出现在这里。然后在这些俱乐部里面呢，富豪大部分是这种有钱的男性，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一些模特和女性，然后连接这两拨人的呢其实就是经纪人这个角色。所以他其实相当于在这个书里面，他用第一章的这个序言就是给我们搭建了一个这样的框架。然后我觉得这个框架呢非常有意思，就是它其实是现在世界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框架里面，模特被叫做女孩，就是女孩和女人是有区别的。女孩她是一种社会类属，一种具备定义这是 VIP 场所能力的女人，她们通常是16到25岁之间，要纤细且高挑，裸根至少175公分，带根 就是要超过182公分，就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规定。然后他说由于精英男性和时尚产业的主流品味是白人女性，所以这些女孩也以白人为主，然后貌美、身高和身材这三点是比任何性格特点和阶层出身都要重要的。就他先给大家勾勒了一下什么叫做女孩，就是它是一种区别于女人的类属，就是在女孩之外所有的人都被叫做女人。然后在女孩里呢又分几类，第一类就叫做模特。他说模特是一种只有圈内人才能识别的资本符号，它既体现了时尚产业的高端性，还提升了和它在同一个空间的人们的地位。然后他里面举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些是那种维密签约的模特，就这个就是最 top 级别的模特。然后第二类就叫做模特优选，就是比模特差一点点但是也很漂亮的女孩。她要具备的条件就是同样要有美貌、高挑且纤细，但是可能会比模特稍微胖一点或者矮一点。然后第三类呢叫做路人，就是他这个书第一章写的特别搞笑，就是你看的时候又觉得很生气，然后又觉得很荒谬，但是你就觉得说怎么这么离奇的事儿每天都在上演，就这种感觉。 我想知道这些词它的英文本来是什么。 所以路人比优选再差一点。 对对，路人比优选再差一点，他就是既不漂亮也没钱，相貌平平，低于1.7米且穿不下小码，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咱们就都是路人。 但路人是女孩的第三等。 对，她是女孩的， 她还不是女人。 对对、 okay、 对。然后呢， 那为什么路人能入选这个行列呢？ 但是他就说路人就是很有可能你在那个俱乐部的这些门口你就会被那个安保拦下或者拒绝，就是你会被直接指责为很丑。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路人他其实是这些模特的朋友，就是这些模特有的时候可以去带一些你的、 哦、 你的朋友进去。对，然后他就分了这三类。然后他在这个书里就是说把女性分门别类的意义在于漂亮女人是账单的一部分，女性的美貌可以轻易改变场域的氛围并刺激消费，因此这看似是一个围着女孩转的消费场景和经济形态。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作为一个经纪人，包括作为一个俱乐部的老板，就是如果说有很漂亮的女孩出现在你的俱乐部里，尤其是这些很顶级的模特，其实这个就决定了俱乐部的好坏，决定了经纪人的质量，决定了经纪人的收入，同时也决定了客户所能体验到的财富和权利，以及他们愿意花多少钱。 嗯， 他还写说女孩们只要单纯坐在那儿看起来漂亮，就为俱乐部产业在场的男性和整个纽约城市经济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他们的价值源于被看见，并且在上流社会人人都知道女孩是有价值的而女人没有。然后他接下来就讲了说男人的等级，这个也很精彩。就男人的等级就是最顶级的叫做鲸鱼，他指的是资产雄厚并乐于一掷千金，一个晚上就能花费超过10万美元，也有人一个晚上花超过100万美元的人。然后他就说他们创造的是关于无度奢侈和刺激，为在场人创造了一种可以见证盛大财富秀的可能。然后他在这个鲸鱼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是当时应该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富商，就说他在各个俱乐部里面一晚上就能花100万美元以上，然后最后这个人就被抓了，就因为腐败罪还是什么，就他在这个俱乐部的圈子里面就是一个传说级的人物。 所以他们花这么多钱是在赌博吗？ 不是，他们花这么多钱 就是、 就是、 喝酒， 对，就是喝酒。因为他现在有那种香槟，大概一瓶就是有几千美金到上万美金，然后所以这个经济叫做女孩和酒瓶经济，就是经纪人招揽这么多模特，然后经纪人告诉他们就说你可以免费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吃喝，然后相当于见见世面。嗯，就这些你不用付钱，而且经纪人有的时候还会为模特提供住的地方，他们会租一个房子让这些模特住在这里。然后呢等到有这些派对的时候，这些模特就被带到这里，然后这些男性他们就负责买单，然后买酒，就是会展示自己的财富。 所以这里面有类似赌博和性交， 我觉得其实是有的，但是他可能后面会写，而且他写的这部分比较含蓄一点。 然后他也写了就是说一般模特他们代表的是美，然后再下面一点呢可能是那种比较性感的身材比较丰满的这样的女性，他们代表的是性，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细分的这样的一个场域。然后刚刚说那个鲸鱼是第一等的男性，然后第二等的叫做名人，就是 celebrity 嘛，然后他们的出席本身就为俱乐部带来了价值。他说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名人在俱乐部消费，而是俱乐部给名人出场费。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当然这里是一个女性，他说那个帕丽斯希尔顿就是这样，他其实是通过自己去这些俱乐部出场然后赚钱，然后就是变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例子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明星啊，好莱坞的明星什么的，所以他们是不用花钱 的。所以说刚刚讲的鲸鱼和名人这两类男性，其实他们基本上是可以享受免费入场、免费酒水、免费晚餐的，除非说就是这个鲸鱼他想自己花钱炫耀这种情况。然后这里面他采访了一个经纪人，就是说一分钱不花那就是权利。他说这些免费背后就意味着一些潜在的利益交换，比如俱乐部为某些 VIP 客户提供免费酒水，因为俱乐部可能想请他投资酒吧俱乐部，或者希望他选择这家店办他的下一个巨大的生日派对。嗯，所以他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资源的交换这样存在的。然后第三类呢就是叫消费者，我觉得大概也就是冤大头的意思。他这里就他说消费者是一些富裕的旅游者，通常是身家百万的银行家、技术开发商和其他可支配资金额度巨大的高等专业人士，他们每天晚上的花销可能是1500美金到300美金不等，他们其实才是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因为他们的重要的等级其实是不如刚刚讲的鲸鱼和名人的，但是他们其实是这个场域的核心，是他们的钱在养这些店，他们来这儿花钱的目的是为了接近权力和美色。嗯，其实就相当于他们想要升级，然后他们升级的办法是通过一些消费的行为来进行升级。这样第四等呢叫做冲场者，就是既没有人脉也没有钱的男人，但是他的外形还算合格，具备一定的入场的文化资本，但是他们坐进来之后不能坐卡座，只能站在吧台旁边。在冲场者之下呢叫做桥梁和隧道，或许有钱也坐得起卡座，但是外形不对。他在这书里就写说，对于门口的这个门卫来说，这些人好像来自那个斯塔滕岛，应该就是 Staten Island 或者说皇后区，就是没有曼哈顿的那种相对的文化品味，就是对的文化品味。然后最低等的就是贫民窟，就是中下阶层的非白人男性。然后这个作者在书里就是说，桥梁和隧道和贫民窟这样的男性地位之低，连金钱都无法挽救。然后他说，但聪明的男人会用模特做入场和折扣的手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就是男人们砍价的砝码，熟悉这套潜规则的男性就会计算说他带多少漂亮女孩可以抵消自己的外形。然后他就讲说，除了我们刚讲的男人然后女孩这两种人之外，在这个俱乐部的这个物理空间里面还有几类看不见的群体，一类就是门卫和安保，然后这些一般都是一身黑衣的高大黑人男性，象征肢体力量而非社会地位。还有就是端空酒杯托盘的服务员，爱笑的棕皮肤的拉丁裔，然后他们一般是身高在160到165之间，穿黑色制服，几乎是隐形的，也是男性。然后另外就是鸡尾酒女服务员，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酒瓶女孩，就有点像我刚刚说他们是在这个场域里是象征性的，就他们的身材是高挑性感的，然后种族身份比较多元，穿紧身裙高跟鞋。然后另外就是经纪人，就可以理解为中间商。 他们就其实负责物色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平常他们的工作就是跟这些女孩维持关系。这个经纪人和女孩们他的关系既是一种经济上的往来关系，其实又是一种情感上的关系。 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这个空间里的一个情况吧。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这个书的副标题叫做全球派对巡回嘛，就是 Global Party Circuit。 然后呢他在这个书里面就说，现在这种派对巡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是体现了世界经济精英的一种全球化和分散化。他就讲说，随着新兴的金融和能源产业的财富在巴西、印度、中国、俄罗斯和海湾地区涌现，精英群体就不再像从前一样集中在好几个社区或者区域，但是他们会在几个特定的时间然后涌向几个最好的目的地，现在就被叫做所谓的富人的飞地。然后这个飞地就包括一月份叫圣巴特岛，三月份在迈阿密，然后七月份在圣特罗佩和伊维萨岛，就是阿卡特别喜欢的。 八月份是吗？ 对，感觉你说的就阿卡肯定也去过了。 对，我觉得我看这个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 感觉就正好是那个温网之后就去了。 对，然后他就说一些地理学者就把它称为叫超级市身化，然后这个特点就是地理意义上的离群所居，社会意义上的自我隔离和心理意义上的孤傲冷漠。他就是说现在的超级精英们其实都生活在很封闭的安逸空间里面，和大多数的人群隔绝，为了顺应这种流动的隔绝， 乐部也顺势的走向全球化。但是他就写说很有意思，就是其实你不管在哪个月份出现在哪个地方，其实这俱乐部里的陈设基本都是一样的，大家开同样的香槟，然后同样的 DJ， 同样的歌单，同样的人群，他们只是在不同的月份出现一些地点上的变化。而且他就说如果在这些月份你出现在这个特定的海滩，其实它的整体费用都非常的昂贵，它其实也设置了一个门槛，比如说你走几公里的路，然后就需要一两百欧还是两三百欧，就通过这个价钱其实筛选了很多人，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这种富人社区。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富人的 bubble。 对，我就想到说我们之前讨论全球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学者也说嘛，它其实是一种1%的人的全球化。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生动的就讲述了这一点，其实就是当这些富人想要全球流动的时候，他们自己的人，他们的钱，然后包括这些所有的女孩经纪人，他们所有的社交和娱乐活动都是围绕这个组织起来的，然后就会让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畅通无阻。但其实对于剩下99%的人来说，那个流动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嘛。他这个书里也写说，就是一位地理学者也认为这些巨富的梦幻世界其实迎合了世界人口的极小部分，但却点燃了大众对奢华的渴望。作者也认为说这些梦幻世界为男性权贵提供了一个发展社群和培养价值观的社交空间，而他们的闭合的全球化社区和共同文化价值观将引领整个当代资本主义体系。 可怕 是不是？而且我看那个就是他讲男性这个炫耀消费这一章，我就是一整个就觉得好虚无啊。你会发现他采访了一些人，一些富人什么，就是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值得阐释的空间，甚至他就是非常简单，他就是想要去那里消费，然后需要让大家都认可我，然后看到最漂亮的女孩， 嗯， 就 that's it， 就是这种感觉。我看这个书一方面觉得很震惊，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很有意思的就在于说它其实就揭示了这个世界现在运转的这个原型。我们会回想之前的一些公共事件，其实你就会想到说这种封闭的高度不可见的富人世界，我们以前会在偶尔爆发的公共事件中看到它，比如说刘强东和静瑶的那个案件，其实我觉得它本质上也有点类似一个这样的事件，就是一个富豪他们可能想办一个 MBA 的这个班，就有点像说这样一个俱乐部聚会的形式，然后同时有一个中间商找到了一些年轻漂亮的 女孩，然后去这个 event 上面做实习生。然后包括像之前都美竹和吴亦凡的那个事件，我觉得其实本质上也是这个事件，还有像之前李胜利的韩国李胜利那个夜店的事件，其实你都觉得说它本质上核心就是这同一个问题。包括之前韩国频频爆出的那种女明星自杀的一些事件，其实也是比如说大的财团的一些男性然后对于这些女性的欺辱和霸凌，他讲的其实就是女性在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里面被当成玩物，然后被玩弄，被观赏，甚至是交易，然后女性的性和美貌都被男性转化为了商品，在男性之间流动，而且她创造的价值又回到了男性身上。作者在这个书里他就讲说，他说女性的美貌为在场的男人增添了直接的象征资源和经济资源，而这份资本带给男性的收益要远大于他所惠及女人自身的。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们去了解或者去看这本书，它和我们普通人的关系是啥？对我来说，就是它能让我们看到说社会如今就是围绕这些全球精英组织起来的，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价值体系甚至是评价体系也是围绕他们组织起来的。我觉得最直观的可能就是不同群体的这个社会地位和收入的差距，就是你把俱乐部这个空间里的不同群体对应到现实社会中就非常明显嘛。那比如说俱乐部里面看不见的群体，有安保，有门卫，有服务员，更不用说可能幕后还有很多清洁工的这些人员，其实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最不可见的，但是他又做着维持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体力劳动，但是拿最低的收入。然后我觉得现在所谓很多的白领的工作本质上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就是你其实就是一个中间商嘛，其实你的工作就是为财富精英去服务，做中间商。这个也是之前我们讲到大卫格雷伯说的狗屁工作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个工作。然后再往大放，这中间商它也可能是平台啊，对吧？就是平台就是一个巨大的中间商，然后它负责对接两头的资源，然后可能收割劳动者或者创作者的劳动成果，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它好像也告诉我们说，在一个资源和财富分布极不平等的社会中，恨和 恶意是怎么在这99%的群体中滋生的。就比如说我一开始讲的那些所有的不同的分类，男性里面分成四类五类，女性里面分成四类五类，其实最后都是指向一种这个底层群体的一种彼此的互害嘛。那如果我们去想说现在经常讨论的 incel 群体，那类比到俱乐部里的角色大概就是桥梁和隧道和贫民窟这个类属的。一方面他们有点像内化了这种精英全球精英的这种逻辑，然后把女性当成一种稀有的资源和物品，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会把自己在这个体系中的失败归咎于女性。另外一点就是这套价值系统很精妙的地方就在于它其实切断了剩下99%的人联合起来的一种可能性，反而是相互倾轧，然后真正的那些全球精英就是最后还是会隐身。就是这其实是他这本书第一章序言部分勾勒出来的一个框架，但是我会觉得这个物理意义上的实体的俱乐部的这个空间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所以我会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很有意思，然后也非常有现实意义。 我觉得他这个研究好不可替代啊！如果不是他长成这样怎么可能能做这个研究。 对，他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做这个田野的时候他已经32岁了，就他肯定不是那个我刚说的女孩的那个分类里面，但是就是因为他非常漂亮，然后也就是打扮起来大家都觉得他大概还是20多岁，所以他就每天穿着高跟鞋，然后穿着那种小短裙，跟着经纪人到那个俱乐部里面就坐在那儿。 所以我想知道这些鲸鱼或者是消费者这些男性群体会带自己的 当然不会 去度假吗？还是就是他像一个单身俱乐部一样？ 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像一个单身俱乐部，而且感觉就是一个默认的规则了。但他这个书里就讲到说这些经纪人他有的时候就会跟自己的妻子产生一些就是不和或者争论，因为他们的妻子就会觉得这个经纪人身边有太多漂亮年轻的女孩，而且有的时候他们还会跟这些女孩发生一些有点纠缠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些上层的男性来说，这个俱乐部默认的他其实就是不会带伴侣出席的。而且他里面就描述了一些场景，可能就是这些年轻女孩被带去可能和一些富商一起吃饭，其实他们就是坐在那儿就什么都不干，然后这些富商也不会跟这些女孩说话，然后当作者去采访富商的时候，这些富商就会直接把女孩称为叫做家具女孩，就 furniture 就是像一个家具这样摆在那里。就它没有任何实用的价值， 这图的是啥呢？ 对， 还不如放一盆兰花呢。 我就是其实我也不能理解，就我觉得作者其实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更进一步， 因为他也不理解。他也理解不了， 就是他我觉得他可能也问，但是他确实解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最后就变成说描写这个现象，然后这个现象传达到读者这里，读者也觉得很困惑，就是图啥呢？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 我也讲两个剧吧，其实也是跟富人有关。一个就是鱿鱼游戏的第二季，它第二季其实是分两次播出的，所以它的战线拖得有点长。我其实是之前没有看过第一季的，然后我是看了第二季的上半部分之后又回去看了第一季。其实我觉得这个剧在今天看依然是还蛮有当下性蛮有价值的一部剧的。这个剧情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可能很多人也都看过第一季。我觉得第二季它其实有跟第一季的延续，其实也有一些突破，然后延续的地方其实就是它游戏的设定和规则没有改变，还是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它的主题是这种童真残酷世界这样一种主题。对，然后另外就是它玩家的设定也比较类似，这就意味着说它的人物设定会有点让人觉得重复吧。大概意思就是说在韩国社会里面他们认为有两类人会来鱿鱼游戏，一类是真正的底层人，一般是出身不好受教育程度也很低，就是把生活过得乱七八糟，一般还是在啃老，然后负债累累不得不去这个游戏里用命换钱去还债的这样的一群人。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其实就是所谓的跌落的精英，他们就代表了一种金融体系的这种欺诈性和脆弱性吧。他们一般是受过非常好的教育，然后有着高薪的工作，在金融行业里面的这样的人，然后但是他们可能是因为一次投资的失败，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庞氏骗局的始作俑者或者是协作者，然后最终这个泡沫破裂或者是骗局曝光之后，他们就欠了很多很多钱，然后也是没有办法通过诚实劳动赚回来的这些钱，然后他们也被迫来到这个游戏。其实第一季和第二季设定都是大概只有这两类人，然后这个底层人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分类就是外来者， 有一部分是脱北者，另外一部分是外来劳工，这个在第一季第二季里也都有。然后我觉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它两季里面的脱北者其实都是女性，而且都是智慧和武力值 top 的这样的女性，然后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主要角色。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不是男性，因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设定里面，如果出现一个男性，他会在韩国社会当中引发那种真实的被威胁的感受。 嗯， 但是是一个女性，某种程度上她是一个女性的所谓的意见分子，对吧？她要不然她不会脱北，这样反而给人一种更安全的感觉， 而且还有一些同情。 对，嗯，对。嗯，然后还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他最后一关的这个所谓的终极对决都是在我刚刚说这两类人之间展开的，就是在底层人和跌落的精英，就最后当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底层人对一个跌落的精英。然后这两季因为他的主角一直是李正宰演的这个底层人嘛，所以这个底层人的角色一直是他，然后另外的那个角色他是中间换了一个人的。在进入最后一关之前，最受欢迎的配角在第一季里是那个女生叫江晓，她其实是一个脱北者。然后在第二季里是那个，那个《黑暗荣耀》里面那个全在俊那个演员，演的一个transgender 的一个人，就他演的是一个男跨女，然后但是呢他因为他在还没有跨性别之前，他是一个军队里面的高级军官，所以他是一个武力值特别强的男的。然后他的设定就是说，他刚到这个鱿鱼游戏的世界里，因为他有点像是所谓的一个娘娘腔，就被大家看不起，但后来发现他是一个武力值 max 的人，所以他这个角色就非常讨巧，所以他是第二季里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角色。就是在进入最后一关之前，最受欢迎的配角都是被这个精英淘汰的。就是这个精英他一般都是耍了一个手段或者什么样的，就是最后杀死了这个最受欢迎的配角。然后在最后一关里面，这个精英最终会被底层人淘汰。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也蛮显而易见的，就是因为精英本身就是规则的一部分，就是精英是不可能战胜这个规则的，精英能够走到最后一关是凭借他对规则的理解、把握和顺从，利用这个规则走到了最后一关。但是如果最后还是这样获胜了，那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的出口可言，从剧作上来说他也没有任何张力可言，所以最后精英肯定会失败。而底层人他其实靠着一种善良的本能最终获得了胜利，他两季其实都是这个逻辑，这个是没有变的。但是他也有一些突破，因为第一季他主要是建构一个世界嘛，就是观众和主人公都是第一次进入这个游戏的世界，这个剧作它的主要任务是带领你去进入和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然后在里面生存下来，它其实是这个逻辑。但是就好像比如说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跑男这样的游戏，当你已经知道这些游戏都是什么的时候，第二季这个就失去意义了，相当于所有的人都已经被剧透了。就是包括这个主人公他第二次回到这个游戏里面，然后包括我们看的人，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是怎样，所以这一部分就不存在了，所以他第二季一定要打破这个世界才有的可写。那这个打破世界其实它也有一个现实的隐喻嘛，就是说如何打破一个坚不可摧的体制。那在这个韩国语境下，它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系统，以及如何在一个封闭世界里想象进而创造一个外部，因为它这个游戏的场景也是在一个小岛上，一个孤岛上面，它其实是跟外界完全隔绝，在地图上也不知道是在哪儿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当他们被带到了这个世界里面，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世界的。然后他第二季其实也在讲说如何突破这个世界，不光是从里面突破，也有外面就是韩国本土的人在寻找这个小岛，它其实是两面的一个力量。那怎么去突破呢？有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武力斗争。比如说第二季它重要的一个剧情就是写说李正宰这个男主角带领了一些人在内部发动了革命暴动，就类似于这个夺了枪然后试图就是打出去。让我看到这点的时候，我才想到说这个剧只有在韩国或者在非常少数的国家才成立，因为比如在中国即便你夺了枪你不会打仗对吧，你不会使枪， 人家有一个军队的背景， 对，就是在一个全民兵 役 的国家这个剧情才成立。然后我就顿时就感觉到，哦，在一个全民兵役的国家，确实这种事情是可以发生。就是比如说我们看韩国历史上很多东西，它其实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男的是能够立刻被武装起来的，就只要他手里拿到了枪，他们立刻就可以组织起来怎么战斗，而且大家都是好像训练有素的样子。然后这点是我看这剧就有点被震撼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他有一个警察的角色，就是你之前讲的那个语文课的那个剧里那个男主角，他演的那个警察。然后那个警察就是他是从本土就带了一些搜救的船只出来去寻找这个岛，它相当于它是从外向内去突破这个岛。然后另外一种打破的形式就是自我牺牲，就是最终这个李正宰他其实是跟一个刚出生的小孩，这个婴儿是其中一个玩家在这个游戏过程中他生了一个小孩，等于他进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怀孕了，然后他在里面他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他是最后是他跟这个小孩对决，他就选择自杀把最后生的机会留给了这个小孩，相当于他用自我牺牲完成了这个游戏。那这个自我牺牲其实他就是打破了游戏的一个基本的设定，这个游戏的基本设定就是说这是一个丛林社会，所有人都是来这弱肉强食，你不可能让别人生，让你自己死，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选择。但是他通过这样做相当于他也打破了这个游戏，就是从根本的这个概念上打破了这个游戏。然后其中我特别喜欢的一集就是这一季里面他有一对玩家是一对母子，就是有点相当于说这个儿子很没用，欠了很多钱，然后啃老到妈妈也最终走投无路，就他们母子就一起来了这个游戏。然后当他这个母子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们最终肯定得死，至少得死一个，对吧？那所有人都 assume 说肯定是这个妈妈会牺牲自己让儿子活下去，然后他们最终就来到了一关，这一关就有点像一个捉迷藏的游戏，就是所有的人被分成两波，一波是躲，一波是追，但追的这波人每个人都有一把刀，其实你要通过杀死一个人你才能活下去，然后躲的人是最终找到这个游戏的出口，出去你就安全了。然后在这一关里就是这个怀孕的这个女的，她就在这一关里要生小孩了，等于她就在这一关的过程中她生了小孩，相当于她抱着她的小孩刚出生的小孩和这个母子当中的这个老太太，他们是躲的那一波，他们就要一起躲，然后那个儿子他是追的那一波，然后最终就只剩他们三个在那个出口面前。这个儿子就想杀掉那个刚生了小孩的那个年轻的妈妈，然后让她和她亲生母亲一起能够在这个游戏里面活下来。但是最终就当他马上要杀这个女孩的时候，他妈妈就在后面给了他一刀，就是他妈妈是用他那个发簪拔下的发簪就插了他一下。我觉得看到这儿我就觉得说韩剧还是很不错，就是我觉得无法想象任何一个国产剧的剧情会写母亲杀死自己的儿子，无论是在任何一个情况下。本来这一集它的剧情已经是有一点让人觉得可以想象到了，因为在这一集里他们是一个互相残杀的一个游戏规则，就导致说前面这些集里积攒下来的各种私人恩怨都必须在这一集里得到一个解决，所以这些其实我觉得观众都是有所预期的，但他在这一集最后写到了这一个点，我就觉得完全突破了观众所有的预期，我觉得这个情节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从这个母亲的角度你能感觉到她可以养她的小孩，可以让她啃老，可以为她付出一切，但是她不能忍受她的儿子挥刀向一个 更弱的人，就是她在这一点上这个是触到了她作为一个人的底线了。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写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剧集在今天它依旧能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跟刚才事业讲的也类似，就是我们能不能不玩一个游戏，以及如何去不玩一个游戏。当然创作者他给出了一个自己的答案，就是我刚才讲的，要不然你就用武力的方式去突破，要不然你就用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去否定这个游戏它本身的规则，只有这两种方式。虽然在这个游戏的内部他们最终都指向了死亡和失败，但实际上它是唯一的一种方式，就唯一的两种方式吧。就是如果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利用这个规则最终达到顶峰，其实在真正不管是在现实世界里还是在游戏里，我认为其实它都是不可能的。然后包括有很多人都说这个男主角从头到尾都太圣母，首先他是个男的，为什么要说他是圣母，咱们就不能发明一个 圣爹， 对，就是其他的词嘛，就是在宗教里面最终牺牲了自己救了人类的这个人，他也不是一个女的，对吧？他也是一个男的。首先就是我觉得不应该叫他圣母，然后其次就是实际上他这种最终依然善良的决定是唯一能够反抗的方式，就是我不玩这个游戏，我拒绝这个游戏的规则，我需要在里面自由的去行动。他的创作团队还是坚守了这个利益的，虽然这个利益现在看上去有点陈旧，但是他确实是唯一的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剧他之所以第二季的评价远远不如第一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他相当于被剧透了嘛，整个 另外一个我觉得因为它这个整个游戏存在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让全球最富的一部分人来观看这个游戏嘛，就现场 live 观看这个游戏，我就觉得由于这个整个这个剧情过于残酷，死的人太多，以至于观众也不得不变成了这些看客，就他们自动必须自动切断与主角之间的这种共情能力，要不然你没有办法看这个剧，就是你先对这个人产生了很强的情感，下一秒他就死了，然后这个过程要在这个整个剧集里重复无数次，我觉得人的情感，观众的情感是受不了的，所以他必须主动变成一个看客那样的视角，他才能继续看下去这个剧，所以我认为他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主动的削弱了观众对这个剧的情感共鸣，因为观众也无法承受这么多的死亡， 对，而且我就感觉可能是从他第一季到第二季这个中间，我们就作为观众我们也的处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就是你现在其实没有办法或者没有能力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感情这么真实的投射在一个这个剧身上，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已经很残酷了，就是有点这种感觉， 对、对，而且即便是你可以，我觉得你也无法承受就是每一集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对人的那个情感刺激有点太强烈了，我觉得所以就是说他最终的结果就是其实大家没有办法真正带入这个剧了，他只能把它当做一个类似于思想实验的东西来看待，那一旦你抽离出来这个视角，你就会对他多出很多批评。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最近在看的一个新剧叫做掩耳盗铃，就它的英文名叫 Your Friends and Neighbors， 就我把它称作一个新时代的老灯剧，就是我觉得这个 老灯新片， 对，就我觉得这个剧其实非常好看，就是它的那个剧作非常非常的精湛，但是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尤其是今天的年轻女性观众来说，我们进入这个剧确实有一些障碍，就是因为它确实就是一个老登的故事。然后这个老登他是那个广告狂人的那个男主角叫 John Hamm 他演的嘛，他本来是对冲基金的一个经理，特别特别有钱，然后住在那个康州，就是康州不是有一个地儿叫 Stanford， 就是不是斯坦福那个词，就是把那个 N 改成 M， 它是一个就是美国金融业的重镇嘛，有点像很多对冲基金包括银行都在那个地方，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工作，然后在康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在当地的一个富人区居住，就讲他一个中年危机吧，中年危机就是他先被那个公司开除了，开除的原因是因为他跟一个女员工发生了性关系，但其实那女员工呢根本跟他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就他们这公司很大，就是一个完全跟他没关系的女员工，然后呢女员工也没有检举他，而是这个老板发现了他的小把柄，然后就假装是这个女员工检举了他，然后就把他踢出局了，就相当于就本来就跟他有这个矛盾，就想把借机把他踢出局了。在他失业之前他还离婚了，离婚了是因为他老婆，就他老婆是一个儿童心理治疗师，就是特别推荐一家去看这个剧，就是他老婆是一个儿童心理治疗师，他们是那种就是大学同学，都是普林斯顿毕业的高材生，大学的时候就结婚了，然后一起是相当于白手起家奋斗出来的这么一对夫妻，然后他老婆就是跟他的一个邻居他们俩好出轨了，然后那个邻居是一个前 NBA 球员，拿过6次总冠军的什么的这么一个篮球运动员，就相当于说他老婆出轨离开了他，然后他还有两个小孩，然后这个人呢就是他本来是很有钱的人嘛，但其实他的花销也很大，就比如说他要付赡养费，付那个子女的抚养费，还有房贷，然后他还要租自己的公寓，然后他小孩要上特别贵的私立学校，然后他失去工作之后他就发现他更加的可能捉襟见肘了嘛。前面有一集就讲说他去见他前妻，他前妻就说你现在要给你那个儿子买一套新的鼓，然后要1800美金，然后要带你女�儿去做3次皮肤护理，要4500美金，就是他整个人就是每天收各种账单这种。然后特别逗的是就是他开一个那个玛莎拉蒂的跑车，然后就这里面有一个那个编剧设计的小细节，就是这个车每次启动的时候那个后备箱就会直接打开，然后就他开一个特别贵的车，经常开着开着刚开着那后备箱嘣就开了，然后他就得停下来下去手动把它摁下去然后再走，就有点像一个隐喻吧，就是说他看上去是很有钱的人，光鲜亮丽的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但实际上他的生活是千疮百孔的，然后他这个车坏他也修不起对吧，因为他现在已经没钱了。 这个剧就是讲说他因为没钱了，然后也找不到新的工作，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他在他的邻居和朋友中间盗窃。然后这个事儿是如何开始，就有一次他去他朋友家参加一个巨大的 party， 然后这个朋友就跟他说，就说哎，我们马上要办一个那个癌症的慈善晚宴了，我替你认领了两桌，一桌要$30,000。然后他当时就是本来他就已经想要拒绝嘛，但他又觉得说拒绝就很没面子嘛，然后他就咬牙答应下来，然后就很生气，大家都在外面开派对，他就进到这个人的家里面，就在他家里面转悠，就发现他家里面就有很多那种名表啊，然后那种首饰啊，还有一捆捆的现金，他就顺便就拿走了一捆。然后这个就是他这个偷盗事业的一个开始，对。然后后面他就开始在他的各种，因为他跟他们就是一个圈子，他就会知道说比如他今天在谁的家里参加派对，所以他家里没有人，他就趁他没有人的这个时间就潜入到他的家里。然后因为他们是一个治安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郊区的一个社区嘛，所以很多人他们的那个门都是没有不上锁，就比如说可能阳台的门或者一个侧门都是不上锁，他就可以直接进去什么的，然后在里面比如偷那种很贵的表啊什么的，最终就发展到偷名画。我今天看了一个《纽约时报》的评论，他就说这种类型叫做 The rich people suck Rara， 就是这个富人很不行，这个 Rara。但是他举的例子是比如说像《继承之战》或者《白莲花度假村》，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剧它非常非常像《寄生虫》，因为它的整个的设定是 based on 走进富人的居室这样一个设定的。只不过在《寄生虫》里它呈现的是一个底层人的视角，是一个非常赤裸的一个阶级叙事，就是说维持这个豪宅运转的这些人他带你去进入这个富人的居室，但是他在这部剧里他其实呈现的是一个内部视角，就是说一个实际上已经阶级跌落了的人，他依然混迹在他曾经属于的那个阶级里面，但同时他看待他曾经的邻居和朋友的目光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在这个意义上观众其实是能与他共情的，能跟随着他的目光进入这些人的居室里面去。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但是他后面又有一个发展，就是他有一次在就是他那个老婆不是跑了吗，他就跑到那个抢他老婆的那个 NBA 球员的家里想偷他的总冠军戒指。然后正在偷的时候他就被一个人发现了，这个人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女佣，是一个多米尼加裔的一个女的。然后这个女的呢其实她就是类似于寄生虫里面的那个穷人的角色，就是她趁她那个主人不在家，她就在他们家泡那个浴缸啊什么的，然后正好就在泡浴缸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人到她家来偷表 偷戒指。 哦，偷戒指，对。然后呢他俩就瞬间就对了一下眼神，就打算合伙来干这个事儿，就是因为这个女佣她有一个女佣的社群，女佣的网络，就有点类似于那种非香港的非佣的网络一样，她就知道很多家里的内幕嘛，别人家里的内幕，就比如她知道说他们新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她从来不用，什么她就可以偷到那些很不会很快被发现的那种值钱的东西，所以他就开始合作。然后后来这个多米尼加的这个女佣还给他介绍他一个表哥还是什么，这个表哥就是负责他整个这个社区的安保，就他知道 我觉得这跟我讲的也好， 对， 每一个角色都一一对应， 对，就是他这个他就知道好多家那个 security code 的密码是什么， 更方便， 对，就所以他们三个就合作就开始偷更多的东西。 我喜欢这个故事。 然后我觉得这个剧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这个老婆他不是一个儿童治疗师吗，就实际上他自己心里也有很大的问题，他之前出轨就是因为他觉得婚姻已经就是从内部已经死亡了，然后他自己也很就是也有很多抑郁的这种问题，但他没办法解决，他只能通过出轨来打破这个他生活的平衡，但实际上他又不是真的爱那个篮球运动员， 所以他也加入这团伙了吗？ 不是，就最搞笑的就是说他不是跟那个未成年人一起工作吗，然后就有一个小孩前面又来，就是那个小孩为什么会被送到这儿来，就是因为他用一个钥匙划了一个特别贵的车，就是在街上就经过停车场，他拿一个钥匙这样把那个车划了，然后这个治疗师就问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划这个车，这男孩就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只是那一刻我觉得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我就要爆炸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的就觉得说她好像也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后面一个镜头就拍他有一天从那个超市中他就拿一个钥匙，然后就这样把旁边那个车给划了。 然后后面有一集就是他们夫妻俩带着小孩去做那个 campus tour， 然后小孩去那个 tour 之后，他俩就去逛他们之前在学校经常去的一个糖果店，就去买糖果。然后从那个店里出来之后，那个店主就追出来了，就跟这个女的说，就说我刚才看到你拿了一瓶果酱，没关系，你现在可以付钱，我不会追究你的。这女的就说我没有拿。然后这男的当然不知道老婆偷东西，对吧？他男的就义正言辞的跟他说，就说他说的他没有拿，就是没有拿。然后还跟那个人说，他说如果你再追究下去，我保证你未来6个月会后悔你今天的决定，就威胁他。然后这个男的一想说可能来的人也都是一些就是非富即贵的人，对吧，他就不敢追究，他就回去了。然后他老婆就跟他 confess， 就说我真的偷了这个果酱。然后这个男的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偷果酱，然后这个时候他老婆就说难道你没有一些时候很想要偷东西吗？ 这是在他已经开始 偷了好多东西之后，他那个剧作写的特别精彩， 所以他怎么回答的呢？ 他就沉默了。 精彩， 好喜欢。 他就是一个，就他的整个设定我觉得有点旧，他其实还是探讨比如说中年危机啊，或者这种富人生活的空虚，但他整个剧作非常非常精妙。 对 对，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能够克服这种老灯剧的一个就是外壳，就是你可能你看过的前面一两集，那我觉得他后面他的整个剧情都非常非常好看。嗯。 最后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电影，其实是我最近在听那个为了华语电影这个付费系列，然后它最新一集是香港娱乐工业的特例，讲张曼玉的。因为这期节目我断续听了大概有一周多了吧，然后我前天就突然发现张曼玉开小红书了。 对对对我也是，我听完就发现了。 对，而且他们最后其实就讲说这种明星大概是明星制度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什么的吧， 以及转型的方式、 对转型的问题。然后就发现张曼玉开了小红书，而且她小红书很好看，她第一条剪辑的就是特别，就用我们现在流行话叫特别有活人感，就她大概做了20多个转场吧。 对， 然后就是她在不同的场合然后这样的一些并置的那个剪辑、特别特别可爱，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我就听了这期节目之后，我就去看了张曼玉1991年主演的那个电影叫阮玲玉。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压抑的片子， 是 就这部电影它拍摄的这个年份就是我出生的那年，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电影它讲的是100年前的一个女性阮玲玉，就一个女明星她的经历，然后在91年的时候拍出来，然后到现在又过了30多年，你就会发现女性的处境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很沮丧的一点。然后她这个片子大概讲的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女明星阮玲玉，她因为她是出生于1910年嘛，然后她其实家境比较贫寒，她父亲是一个工人，她母亲在一个张姓的人家做帮佣，然后在她母亲25岁的时候就生下了阮玲玉，然后在阮玲玉6岁的时候她父亲就病故，从此她们母女二人就相依为命。其实就是在张家的帮助下，阮玲玉就得以去上海的一个叫崇德女子中学读书。然后在她16岁的时候，阮玲玉就和张家的这个小孩叫张达明同居了，然后同年他俩就结婚了。然后张达明其实是一个赌徒，就他嗜赌成性，所以阮玲玉就不得不到社会上面去工作，去赚钱，去养家。然后他就考入了那个明星影片公司，开始出演电影。到20岁的时候，他就一举成名了。然后在他短暂的从影生涯里面，他其实早期演一些通俗的社会片比较多，他演了很多那种低下阶层的堕落的女性，比如说妓女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在旧社会被欺压但是不会反抗的弱女子。然后到后期，因为他的生命本身也很短暂嘛，但就是到1930年，可能他20多岁的时候就受到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他就开始扮演一些觉醒的女工的这样的一些角色吧。在阮玲玉的短暂的一生中，其实他和3个男性都有一些比较纠葛的关系，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他的赌徒的丈夫张达敏，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他是一个茶叶大王，有点像当时的一个生意人，他叫唐继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生前拍的最后一部电影叫《新女性》的导演，他是一个左翼的导演，叫做蔡楚生。然后其实在1933年的时候，这个唐继山就一直在追求阮玲玉，但实际上他当时有家室，然后他在阮玲玉之前也有一个情人，但是阮玲玉就在他的追求下就跟张达明分居了，然后一起和唐继山搬进了自己的新家。然后张达明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就开始诉讼嘛，对阮玲玉和唐继山提起诉讼，然后这个官司就持续了数年。就当时在新闻界，其实他们3个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就是非常轰动的，然后也被 很多媒体报章去写了。然后其实在这个事件的影响下，这个电影里面就拍了一幕，就是阮玲玉当时她就感受到张达明是想要害她，然后唐季山也对她进行了家暴，她其实就觉得很无望，她在这个过程中就去找过当时拍电影的那个蔡楚生，想让他带她到香港去，就想让他带她走。然后蔡楚生他作为一个左翼的男性导演，其实在拍这个电影的过程中有点像他拍的就是一个女性的知识女性的苦难的故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控诉父权制社会，控诉社会对于女性的压榨和绞杀也好，但是当阮玲玉向他求救的时候，他就以我还要留在大陆拍片为理由拒绝了他，相当于阮玲玉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没有了。然后他就在1935年3月8日，就是妇女节当天半夜2点就在他的住处服安眠药自杀了。他当时的这个男友唐季山发现他服用过量的安眠药，但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声誉受损，就拒绝把他送到临近的大医院，先是给他送到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医院，然后这个医院夜间没有急诊也没有医生，然后又转送到了一个朋友的私人医院，但是这个医院不愿意收留，到第二天早上11点他被送到了一个叫中西疗养院的地方去洗胃，但是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他就在下午的6点38分就不治身亡了。然后这大概就是他一生的故事，他的生命也非常短暂，他一共活了25岁嘛。然后在他死后，其实围绕他死因的风波仍然有很多，先是有两份报纸刊登了阮玲玉的两份遗书，他就写说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之有，我不过是悔悟，不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就这个据说是他遗书的真实的版本，因为围绕他的遗书有很多这种罗生门的事件，一开始有一个报纸刊登了两封阮玲玉的遗书，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媒体指出说第一开始刊登的两封是造假的，是唐季山指使这个女星叫梁赛珍她的妹妹梁赛珊写的，所以说后来刊登的两个可能是真的。因此在这个电影中，他我觉得他应该是用了后面的这个版本，在他拍摄阮玲玉最后自杀的时候，他其实通过不同的镜头和张曼玉的那个话外音去不断的呈现这句话，就是其实我何罪可畏，就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在阮玲玉去世之后，鲁迅也曾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论人言可畏》，我今天上午还去看了一下这个文章，这个文章真的是完全不过时。就他在这个文章里面说，他说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称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绝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并未全盘坠地，他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他是弱者，但对更弱者他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忍气吞声，有时仍可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挥余威的好材料，因为他颇有名但无力。 就是写的太 好 了， 好像今天写的一样。 对啊，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是你看这是他30年代写的论媒体然后论新闻，他们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精准，就是对强者来说他是弱者，但对更弱者来说他还是强者。 是， 而且我觉得到今天他已经发展到说不光是媒体，因为我觉得他在这里讲的其实还是所谓的当时这种机构媒体，他作为一种喉舌的存在，然后现在除了有官方媒体还有自媒体，而且每一个人其实都像一个自媒体这样的一种存在，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在自媒体时代更加混乱，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连官方媒体都开始公然的刊登假新闻，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只会比当时更加的糟糕。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回到这个片子，其实从阮玲玉的这个遗书里面我们可以得知，就是唐季山其实在生前对阮玲玉实施过暴力，然后在他工作的那个联华制片厂当时还欠了他2050元的人工费，这个他在他的遗言里面也写了，就是我觉得当时2050应该很多吧，对，我就觉得说阮玲玉的一生真的是一个女人被吃干抹净的这样一生，而且你就看他说当时他其实已经是一个那么有名那么有资源而且也赚很多钱的女性了，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被逼上绝路的，他总是要在绝境中去求生，而且同时他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女性，他必须做到无可指摘，否则他将万劫不复。然后我看这个我就想起来那个绝望写手，就是 Hex， 他那个第三季的结尾有一个情节我特别喜欢，我很受启发的一点是一个有名的女性当她跌入低谷之后她怎么样再重新回来，她怎么样在一个 就是时代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它还能生存下去并且能成功，就是我是从这个角度看它怎么样能够很持续的去创作和工作的故事。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它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嘛。然后第三季结尾的一集其实就是在讲说他在筹备自己主持的那个深夜秀，然后他70年代曾经有一次机会可以主持深夜秀，而且当时他的那个试播集已经播出并且反响非常好，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节目突然就被告知说没有办法播了，所以他相当于那个时候他的人生曾经第一次跌到谷底过。然后他在他现在筹备的深夜秀开播前他就去找了自己曾经的那个制作人，其实就是扼杀他的第一次深夜秀主持机会的这个制作人叫做 Biff Cliff。 他就问这个 Biff， 他就说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没有成功，我总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我再好一点，再风趣一点，再无可挑剔一点就会有机会。这个 Biff 就回答他说，你当时确实无可挑剔，你的试播集在我们的电视网络的收视是最高的，但是这不重要，重点不在于你多么厉害多么风趣，我们只是无法处理当时那些负面新闻。他用的是叫 bad publicity， 其实就是当时他正在拍一个电影的过程中他刚生了小孩，然后他小孩没有人照顾，所以他就把他的亲妹妹叫到家里面去照顾他的小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丈夫就勾引了他的亲妹妹，相当于他俩发生了关系。而且他这个试播集快要播出的时候他丈夫又有点嫉妒他，嫉妒他要取得的成就，就把这个事情他出轨的事情告诉了这个女主角，她叫 Deborah 嘛，然后她就是一蹶不振了，有点这个感觉。然后这个 Deborah 就反问这个 Beef， 他就说你们不能控制吗？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叫 Jimmy Page， 应该是当时很有名的也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他说 Jimmy Page 和一个14岁的女孩交往，但他第二年的巡演场场爆满。然后 Beef 就说要让节目上线或不被腰斩有100万个因素，女性的话还要再多一个，你有才华大家都知道，你很努力大家也都知道，你只要祈祷不要发生什么事情让人有借口拒绝你，除此之外祝你好运。我就觉得真的好残酷，就是感觉就是男性想要成功你只要有一个优点就可以了，然后女性你想让一个女性失败也只需要一个缺点，然后因为 而且这甚至不是她的责任 啊， 是她被丈夫和妹妹背叛了，但是这个他承担了后果。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剧就是他很有启发的一点，就是你就会看到这个 Deborah 他从60-70年代开始他像一个常青树一样，他一直在这个男人主导的娱乐圈里面摸爬滚打，然后可能到2020年他也要经历身份政治的问题，他也要被质疑说你讲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因为你打的是种族牌或者说你歧视女性，就这些笑话已经完全过时了。但是他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不断的去自我调整，然后以及他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建立的这种友谊也好，或者说纠缠的一种爱恨关系也好，其实都会为他的创作和生活带来很多动力。就我觉得这是这个剧就写得很好的一点，但是他中间也有很多非常残酷的部分，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有名的女人对吧，就是你要经历多少诋毁和谩骂，有点像你要去死很多次在这个过程中，那可能有一些女性像阮玲玉这样的女性她就没有能从这个过程中 survive， 而另外一些女性她可能就 survive 了。然后我看这个我就想到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的很多女明星，像李小璐这样的女明星，她其实当年的那个事件对她的影响现在还在啊。基本上我现在刷她小红书下面好多都说姐姐你快点复出吧。然后另外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劣迹男艺人，就是现在大家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然后还可以参加歌手这样的节目对吧。我就会觉得确实是非常的不公平，然后女性的处境确实也没有太多的改变。看到最近很多对于不管是对于女性的这种明星或者说普通女性的从网络暴力到现实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些人身威胁，我就记得之前有一个博主就说我们现在站出来发声其实是为了在这样的一种趋势，就是先是对女明星的暴力，然后对于女网红的暴力，到最后对于一个平凡的对普通的女性的暴力，我们站出来发声是为了当这个石头砸向我们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火烧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坚守最后的底线，就是不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会觉得有很多和当下很类似的感触和回想，然后一方面我是觉得确实挺沮丧的，你就会觉得世界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且现在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一切会更加的糟糕。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好像除了我们团结起来去努力的发声确实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我想到今年在网上看到一个脱口秀节目的 cut， 就是那个女性脱口秀演员说不管怎么样女孩你要活下去，就是现在想起 来阮玲玉自杀的时候才25岁，才是还是个小孩， 年轻， 就是他跟那个绝望写手不一样，就是那个人还是活了下来，就是并且最后不管是走向成功，还是他可以看开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还是活下去才能有一个机会吧。 好吧，我们录了2小时40分钟。 如果你们听到这个噪音，那就是外面在打雷， 以及我的猫在吃饭。好吧，那我们这期就差不多到这儿吧，太长了，有点 感觉也没有什么和热点相关的书籍或者剧，但是感觉确实是我们私心看了最近比较感兴趣或者很喜欢的一些作品。 对，我们会把今天提到的书和剧和电影放到 show notes 里面。 嗯， 好吧，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